周寶松。咁啊，首先我相信在座好多朋友都係第一次嚟嘅，可能係第一次嚟嘅，舉手睇下。哇！好犀利啊！咁啊，全部都係維芬啲粉絲嚟啊！ 係咪因為想見周老師啊？ 不過唔緊要，總之多謝大家嚟到啦。啱先我都簡單介紹過，嗱呢個文化沙龍咧係一個院一場嘅啊。咁我哋由上年九月份到而家咧，其實今次咧係第九場。OK， 咁啱先講啦，如果有興趣關注我哋呢個文化沙龍活動嘅咧，就可以上 Facebook 咧留意一下 Blue Note 文化沙龍嗰個網址咧，你申請加入之後咧，以後我哋所有嘅活動嘅信息發布咧，都會喺嗰度展示噶。OK， 咁呢個係少少嘅交代。咁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咧係理解之必要啊。咁就以憂鬱症朋友同行。咁大家都知道點解會有呢一次嘅講座呢，其實很重要的即近到近的觸發點，就因為羅偉彤呢就離開了我們，然後也是因為他的離開呢，其實突然間令到很多朋友其實是很關注抑鬱症這個問題。而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我自己在大學教書啦，或者我自己認識很多的朋友呢，其實都是有抑鬱症的啊，甚至我自己有啲學生亦都係因為咁樣而離開啦。咁所以其實喺咁多年以嚟咧，其實我自己都好，即係我個人喺我自己生入邊咧，其實都好深切感受到，其實喺香港社會入邊咧，其實患情緒病或者抑鬱症嘅人咧，其實係越嚟越多。而我哋對呢一個問題嘅關注咧，或者個理解咧，係好少嘅，或者其實係好唔足夠嘅。所以今天用這個主題，我跟黃維芬談這個主題的時候，我反覆想了整晚之後，會用理解之必要作為這個今天的主題，是因為我覺得在講所有什麼應對、克服之類之類的問題之前，其實可能首先第一步我們是需要理解的，就是理解我們的朋友，理解很多朋友其實他的 suffering 是什麼。OK， 這個是我們今天搞這一次的沙龍的一個背景，給大家了解一下。那為什麼要找黃維芬來跟我們分享呢？我想其實今天那麼多朋友來，我其實都是慕他的名。那黃維芬其實是應該大家知道，其實他在香港是一個 很重要的，在公民社會裡面一個很重要 的人。那他自己即係呢個即係喺關注呢、這個少數族裔嘅時候，其實佢係有好多嘅工作，而更加重要嘅就係佢自己亦都係喺雨傘運動之後咧就患咗抑鬱症。咁所以其實佢自己之前我見到亦都係接受過一啲嘅採訪啦，即係講佢自己嘅經歷咁所以我揾佢嘅時候，佢二話不說一口就應承咗嚟。所以其實我是很感謝他，就是他能夠這麼樂意來跟我們分享他自己的一些經驗，以及他由他自己患抑鬱症之後，他在這個治療的過程裡面，我知道他亦都是對於香港怎樣面對這個病其實有很多的反思和很多 的體會的。所以其實今晚呢是我先請大家用最熱烈的掌聲呢歡迎他先。咁我今晚安排係咁樣嚇，咁咧佢會先做一個分享先，大概我估一個鐘頭到嘅時間做個分享，然後我哋會有另外一個鐘頭咧，我哋而家就自由討論交流。咁今晚我諗特別，我諗今晚好多朋友嚟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好多嘅困惑、體會或者感受，甚至可能係痛苦嘅。咁所以我其實我諗其實今晚除咗阿維芬講之外咧，亦都係俾機會大家等陣咧可以多啲分享你哋嘅意見。OK， 咁所以今晚嘅安排會係咁樣。啱先我提及過咧，就係我哋都攞咗心。維芬早兩年出咗本書叫做《公義的顏色》啦。其實講係啦，舊年就講佢自己咁多年以嚟嘅創辦呢個融樂會啦，由佢自己喺爭取喺香港爭取少數族裔嘅好多嘅體會同埋分享。所以咧大家等陣有興趣話咧， 我哋其實個書唔多啦，咁有興趣你可以講完個講座之後可以買又請佢簽名嘅。啊，咁呢個亦都係支持呢個心記，大家知道喺北角好重要的一間獨立書店，咁亦都係支持緊我哋嘅社區經濟。OK， 我唔再多講啦，咁我將時間交俾阿維芬方面。 好多謝咁，即係睇到周老師嘅魅力係咪？幾多 fans 咁，我好榮幸可以參加即係教授嘅文化沙龍。咁我咁我分享咧，我要講明，因為情緒病、精神病係好闊嘅嚇，好闊嘅範疇。就算我哋講情緒病咧，都有好多種。咁我咧係我要講咧，我係抑鬱 ，OK 嚇，即係 depression。咁我就。未去到bipolar，有少少傾向，因為我個人好害怕，即我基本上係一個好活躍，係啦，咁啊，咁我講咧，我想我自己呢一個鐘咧，就係大概係分三部分啦。咁第一部分就講我係點樣發現我自己有抑鬱。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就係因為冇人知，自己都唔知，咁往往咧就去到係好遲先至會識得睇醫生，但係。如果睇翻轉頭咧，好多抑鬱症最後發現嘅時候，其實係破壞咗好多人際關係，受到彼此好多傷害嘅。啊咁樣，我係爭啲離婚嘅。啊，後尾後來睇到醫生，知道一切都可以解釋點解會咁啦。咁第二部分咧，我就想講我開始接受咗我自己係一個情緒病人，要食藥。跟住咧就係往往我哋會墮入去一啲惡性循環嘅，即係可以講咧，其中一個就係。其實自殺是很平基嘅，嚇對抑鬱的人嚟講，掙扎是一個很大的誘惑嘅。嚇咁我每時不時都有呢種咁樣嘅想法嘅。嚇咁而第三咧就係、是、我想講下，即係喺制度上嗰度其實係我就比較悲觀嘅，因為我開頭睇私家醫生，咁後來因為一年後我有乳癌咧，咁標靶好貴，我就轉咗去公家醫院。咁我比較悲觀係咩呢？就係我經歷到成個公立醫院嘅制度咧，就係香港如果患情緒病或者精神病嘅，你係基層，即係屋企同埋好多資源咧，係好難冇得翻。咁呢個係我真係嗰個體會嘅，同埋一啲我哋其實如果我哋話理解之後，你身邊有人你想有啲嘅支持或者陪伴，其實有啲咩貼士係會好啲咧？咁我呢個係三部分，好嘛？咁咧就即係好多朋友嚟。 係啦，後邊嘅朋友，因為大家盡量入嚟啲。 佢話可以咁樣坐啊。 尤其係男仔啊，唔介意可以坐地下嘅。 咁坐啦，好似 如果你坐緊嘅朋友，可能褪後貼啲啦。 係啦，女仔又可以，大家等俾你。 唔辛苦啊，大家話唔辛苦。 因為仲有啲朋友入嚟㗎，所以大家冇逼喺個門口啦嘛。盡量入嚟啊！ 我驚我喐到你支腳。 走廊你都盡量入去啊！如果唔係，係所有人入到去嘅。 因為仲 即係唔好意思啊， 有人。好多人喺出面見到咧，就唔敢入嚟噶啦。 咁啊，呢個男生係啦，係啦，儘量坐喺前面。雖然辛苦啲，但係呢個都係好難忘嘅經歷嚟噶。香港好少咁唔舒服嘅聽講座嘅地方啊。 我哋快啲計算。 我咁我嘅工作咧，我係好癲嘅，我真係啲人叫我七十一嘅，咁後屘我通常會串嘅，點會七十一咁簡單？梗係 seven eleven plus 啦，我做多過十一個鐘嘅，即係每一日咁樣嚇。咁係工作狂咁樣，咁一直做咁樣。咁我就喺2013年嘅年尾咧，就因為要交棒，即係我覺得如果創業一間機構，你繼續做咧，做嚟做去都係得你一個樣咧，咁其實嗰個變成冇人去分擔呢種使命咧。其實慢慢會死嘅，即係嗰個市民，咁我就開始交棒，咁我就辭咗職，咁辭咗職咧，就編咗公用，佢編咗一本書，即係2014年去到6月，咁我就正式離開啦。咁離開嘅時候咧，我就全程嘅投入呢個嘅佔中運動嘅，咁我就。 好多嘅朝頭早同戴耀廷去派宗旨啦，即係佔中嗰啲字啦，咁就一直都忙到去爆發啦，葉神能夠爆發，跟住去到我哋去自首啦。即係我哋同三子，大家如果記得係去自首，咁自首其實應該就唔應該再攞位噶嘛，自首咗啦。咁我當然係由黃秋一掛繼續落去，就去到清場啦，係咪？咁清場之後係啦，咁即係又要由嗰度開始講。咁清場就12月20日之後，11日跟住係啦，跟住之後咧，我就喺屋企咁，咁我就有一種咧就係、是、好失落嘅喎。但係好失落咧，係可以理解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就係因為我哋社工搞完大型嘅活動咧，一般咧都會好失落嘅，因為好似過一個高峰，咁我好容易就同自己講，咁梗係啦，即係咁樣全程投入，而家冇咩做，已經完咗，咁梗係失落啦咁。咁但係另一點咧，就係、是、因為我係一個好實際嘅人，嗱呢個同性格有關，我係一個好 pragmatic 嘅人。就係、是、一個，我覺得全香港已經曬冷啦。79日嘅一個爭取民主嘅運動咧，我哋絲毫都感動唔到，資源係越嚟越差，我係好失落。而失落到咧，我諗我其實我好少咧爭一樣嘢，因為我個人係傻大姐啊，即係好少爭一樣嘢咧，爭到入骨嘅。咁我係好爭梁振英。咁呢度係有原因嘅，即係喺個過程入面，我知道我係有機會死喺佢手上嘅，即係12日佢要開槍啊，13日揾黑社會嚟打人啊，咁呢啲係肯定係嘅。咁所以我諗係因為嗰參與得太投入，亦都會知道一啲內幕同埋一般參與者知道嘅一啲情況咧，嗰種厭惡咧，我真係好大嘅。咁當然呢個係我嘅問題，可能我修養唔好啦，即係我係入骨嘅。如果你問我嗰種對中共、對梁振英集團啊，這個旋旋波或者那些我是入骨的， 我覺得自己不妥，我覺得做什麼要，即對我家人來說，我家人會支持我，就會覺得你怎會因為政治，是不是因為不是你的生活呢，你去到呢爭到呢咬牙切齒做什麼呢，我就覺得我自己是不是有些問題呢，但是我身邊的人呢，大家都知道在同溫層那裡才分享得到嘛，個個都是個個都很爭喎，咁漸漸咧，我呢種失落咧冇減少咧，我就開始發現咩咧，就開始失眠。咁失眠咧，我又俾自己一個解釋。咁我因為我冇嘢做嘛，咁日頭又攤喺度又瞓得晏，咁夜晚梗係失眠啦。啊，咁我又覺得係一個好合理嘅。咁但係我會失到又3日2夜瞓唔到，咁我又覺得咁梗係啦。咁我實在真係無所事事啊嘛，悶到瞓唔到都得嘅，係咪？咁但係有陣時就會瞓3日2夜嘅，好攰。咁我就會諗，梗係啦，之前失眠嘛，係咪？咁你瞓得多，即係一種唔係一個正常，但我係有解釋嘅，即係我好容易會解釋到我點解會咁。咁但係漸漸咧就開始咩咧？就係、是、我都係一啲好心急嘅人。咁但係漸漸咧，我個脾氣開始暴躁，好容易敏感。咁嗰種敏感咧，而家睇翻轉頭，當時唔知㗎嚇。當時咧，喺度老師。神學院老師， 後面的朋友 就是錯了，是我就開始猛，就是現在我才懂得說，但當時我當然不覺得自己錯，就是什麼呢，我和我先生和兩個醫生女一起住的，我們兩個醫生女是很靜的，就是一些很內斂的，我就沒事做，沒上班，就覺得要煮飯，覺得自己要買餸煮飯，其實我一點都不喜歡，因為工作狂，突然間要買餸煮飯，那次次就是在這裡吃飯，他們默默很靜地吃，我咧就會望住佢哋，睇唔過眼，拋黑面，係咪即係表示唔好食啊？即係其實嗱，其實佢哋冇講過嘢，但係我就好覺得，即係話我煮啲嘢唔好食，最好你自己煮啦，你咁巴閉。咁但係其實佢哋好驚嘅，因為我兩個生女係我湊大嘅，佢一直都幾驚我，即係一個嚴厲嘅阿姨。雖然佢覺得我好搞笑，但係又覺得我又好嚴厲。咁而我先生就做咩咧？我哋咧嗰啲嗌交咧。其實不多的，我們吵架，即我們是很多事情談，因為我先生都是社工，他教社工，其實是很夾的，但是吵架呢，是吵什麼呢，就是他對鞋不放在鞋櫃，他回來他那些衣服呢，就是椅子、梳化、床、廁所周圍都有，其實即我們結婚那麼多年呢，我其實我漸漸即後來都覺得這個真的是他來的，我就會撿了他的，但是當我那段時間呢，哇，我真的完全看不過眼，他回來見到他的對鞋，我真的眼火爆到呢，只覺得不知所謂， 以前嗰個感覺係咩呢？就因為幾次咁啊，因為對鞋擺係貴，因為啲衫周圍擺咧會嗌交嘅。咁嗌到咧，因為先生咧佢好大壓力嘅，即係佢就係啱啱佢之前喺正式書院嗰度教嘅，咁當時要佢三日兩日先翻嚟啊，跟住唔知又要上去啊，其實好攰嘅，好似去 camp 嘅長期去 camp 咁樣翻嚟。咁我就覺得好猛，覺得佢好唔勤思鬥嘅，但係佢就覺得其實佢好攰，即係因為喺正式書院咧，基本上佢唔會瞓得好好嘅嚇。咁佢翻嚟已經係真係會攤喺，因為通常係三日兩日之後就六點幾翻到屋企，跟住就會攤喺沙發度瞓，有啲笨，啲衫就周圍抌，我就好火滾。跟住去到，跟住啱啱又撞正佢，就啱啱轉工啦，轉咗去教呢、这個嘅寫功課時啦，咁佢適應緊就好多嘢改啦，咁樣我係好辛苦嘅，我做到好嘢，咁但係佢又係啲嘢咧周圍抖，咁但係我已經忍無可忍，點知去到一個程度係咩咧？這個男人咧其實唔要得，因為如果佢愛我咧，佢點會將啲鞋周圍擺啫？你諗下咪應該就我噶嘛，我已經咁猛啦，佢唔擺咪即係 take me serious 咯，係咪？即根本就唔尊重我。咁我就抌呢啲咧，我就好猛。咁呢方面咧，如果理智啲嗰陣時，就覺得其實真係好無謂啊！即係其實好無謂，但係我係忍唔到嘅。總之我見到啲衫，見到啲鞋咧，或者見到個生女嗰種嘅目無表情咧，我就火滾啦。咁跟住我有一次就食飯咧，我又火滾啦。即係我都真係亂咁煮嘅。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想食，因為真係好難食。即係煮完我其實我都唔想食。咁咧，咁我覺得又核突喎，即係嗰啲自己色又核突，其實又唔好食，有時又唔係好熟喎。咁但係我又想佢哋食得好開心啦，即係我就覺得，如果即係咁佢哋就食到話，心依依呢條魚有血啊，跟住蒸熟嘛，哇！我全部根本真係豈有此理，我咁辛苦係咪？買餸煮飯，你話條魚唔熟，咁要蒸咯，咁我哋就好乖好食物去蒸，蒸完出嚟咧，我就越睇越唔順眼，跟住就開始鬧啦。即係大嗰個你又點樣唔掂，細嗰個又點樣唔掂，咁個先生就會出聲嘅，就話食緊飯咧，其實就好鬧人，咁我更加興咯，即係幫佢哋，幫我，跟住開始鬧，跟住咧講兩個先生我又唔出聲，跟住就同個先生鬧翻。咁嗰次會嗌咁嗌咧，就係、是、我二生女就話：，芬姨啊，你幾時翻工啊？哇！嬲到我啊！即係以前咧就成日，即係嗰陣時去佢哋覺得我成日翻工嘛，唔煮飯。跟住你幾時翻工啊？其實翻工會好啲噶。哇，好幾嬲啊！即係唔中意我喺屋企啦，係咪？咁即係覺得我唔好啦。即係嗰個感覺好猛，但係咧次次鬧完咧，我就充滿咗內疚，好失落，好抑鬱。跟住夜晚就失眠，就係、是、內疚，就覺得自己就會 review 翻咧食飯，成個過程咧就覺得即係好無謂啊！又令到我兩個兒生女其實驚嘅，即係更加驚，更加生悶。即係一日一間房，咁啊會更加生悶。我好內疚，但我見到咧，我又更猛，更加猛喎。即係佢生悶，我又更加猛。咁於是者，咁我就都唔係覺得自己有咩錯嘅，跟住就諗，就即係好似我啲朋友講啦，話因為你太得閒，咁我都諗啊，可能我真係太得閒。咁我就開始諗啦，就係覺得即係佔中嗰種失落，跟住就開始 review。啊、可能我咧就係、是、嗰、那個離開融樂會個預備得唔好，即係冇諗住究竟咁忙工作狂落到底會做啲咩冇個角色啊，係咪？咁於是我就去下旅行啦，跟住做好多義工，基本上係忙過翻融樂會嘅，好似有十檔嘅義工嘅，日日咁樣翻嘅，翻到，但其實我係好猛㗎，即係我冇嗰種滿足感㗎，但係我見好多人揾我去做義工咧，我哋又得閒咁樣。咁跟住咧就漸漸咧就呢個猛完之後就開始做咩呢？因為覺得自己做錯好多嘢，就開始失約。嗱我咧做嘢從來唔接場嘅，我從來都我係即係我都幾遵守諾言嘅。但係約會咧我基本上唔接到嘅。嗱我係少有咧俾好多高官讚我係一個準時嘅社工嘅，或者會早到。嗱咁我開始遲到啦，開始失約。咁失約咧就係、是、啲人會怪我嘅。咁於是我咧就會開始會做咩呢？就係、是、會去 defend 自己啊！哎，我幾咁攰啦，我幾咁唔舒服啦。咁有啲人就覺得呢啲唔係藉口嚟嘅。咁但係跟住我個過程又點？就要證明自己唔點啊！我係真係病嘅，我唔出。咁你有咩病啊？我又講唔出，即係我又唔知有咩，總之就係不負責任。咁於是跟住點呢？就好憎自己啦。即跟住就開始諗啊，點解我會失約啦、失常啦？ 切到啦，跟住就係慢慢咧，就係、是、約咗人咧，我咧就每啲都滿啊嘛。但約咗人咧，我一睇咧，我就會開始諗辦法點樣可以推咗你，就開始即係想借啲理由推人嘅，咁就已經開始做呢啲嘢嘅。咁總之你就係、是、個過程自己又唔滿意自己啦。咁跟住推得多啦，咁啲人咧因為。即係點講咧？因為我嗰啲係義工係啲求醫物，而咧有啲人唔知道我有咩事，我自己都唔知啊，就會覺得點樣應承咗咧啲嘢即係斷腸。咁我咁就跟住有一件事啦。嗱當時咧我就揾咗歐嘉倫咧諗住幫我寫本書嘅。咁佢就揾咗啲學生要做埋功課，已經係一個好 serious， 就係透過做功課都順便去訪問一啲人去寫書，咁傾好曬啲書借曬俾佢做好曬 proposal， 跟住我好驚啊，覺得好後悔啊！我都根本做不到，跟住點啊？唔復 WhatsApp， 咁人哋唔知咩事啊嘛。咁啊，歐嘉倫因為佢哋嗰啲學生係真係要做功課啊嘛，係真係畢業論文嚟噶嘛，咁佢好驚咯。咁但係我又更加驚喎，但係我又面對唔到喎。咁但係如果我以前我唔會咁樣嘅，即係我就算俾人應承咗，我後來有啲原因，仲我一定會講。總之我就好驚，跟住就開始咧就流眼淚。咁、那個流眼淚咧係咩咧？我突然間覺得好傷感啊！坐喺梳化度，我邊邊流眼淚，係咪因為嗌咗交咧？其實係突然間咧有一種起身，覺得好冇意義嘅人生。咁我咧其實我從來唔坑咧其他人所讚賞嘅用好嘅工作嘅，我唔坑，我覺得係作為社工應要做嘅嘢嘅。咁就我咪覺得一啲價值都冇。我自己覺得係一啲價值都冇，咁有幾個 moment 咧，因為我嗰時住環境啦，好彩就唔係有輪房，係真係會行出嚟嘅。而唔係因為嗌過交，唔係，而係我覺得好 emptiness， 好失落，一啲生活冇意義，好 meaningless， 跟住係咁流眼淚。咁我熱身女咧，翻工時見到係好驚，因為我唔會咁嘅。咁但我都唔知道自己咁，跟住我又更加驚喎，即係自己流眼淚，因為唔知點咁樣。咁但係都唔。想起自己係點，因為喺我腦袋咧，我冇諗起自己會有抑鬱症嘅，即係冇啊零啊。雖然我係熟悉嘅，我對情緒病係熟悉，因為我讀大學嘅時候我要供自己噶嘛，我就喺中途宿舍做咗幾年嗰啲替屆嘅姑娘嘅。咁基本上我好熟悉精神病，都我讀大學嘅時候有個同學精神病，係我一直支持到有一日我都支持唔到，跟住佢自殺死咗。所以我是很熟悉，但我因為我沒有想過我會是情緒病，我只是覺得我這樣很敏感。接著就是由十月底開始2014年一直去到我剛才所說的過程，就去到三月底，但我坐在家裡去旅行去做什麼我都沒什麼心機，即係要鬧嘅人全部鬧，要得罪嘅人全部得罪曬。接著就在家裡又不是很想出去，覺得我沒有意義，又不敢死。我不是因為我不想死不敢死，是因為呢當因為我不是每一個 moment 呢都覺得那麼意義嘛，而是有些 moment 精神的時候呢，我知道如果我自殺呢，我先生和我家人呢是會很痛苦，因為他們真的很疼我，是會極度痛苦，我是因為這樣的。但是如果我在這裡想，如果勉強了，如果我姐姐有人跟我說、如果你是用自殺可以解決你的痛苦，你去吧，那我是真的會去的，因為我姐姐不會這樣說。咁跟住咧係點樣發現呢？就係、因為我失眠得太犀利，就真係有一次係差唔多成個禮拜瞓好少，而成個人咧即係覺得好崩潰啊！即係總之係充滿咗啲眼有呢個紅絲又好，一係就好攰，一係就瞓唔到。咁我家姐就講，佢都唔覺得我，因為我家姐就長期失眠嘅，佢就話不如你去睇下精神科醫生攞啲安眠藥。其實係咁嘅，咁我就係因為就3月25號的起心肝就去咗攞安眠藥。咁就私家醫生嚟嘅，咁佢就問我，咁啊問出個抑鬱症出嚟，就話：咦，唔係喎 ，Bernie， 你唔係失眠喎，你係抑鬱。咁係由嗰度開始咧，咁我先至話睇翻轉頭咧，先有得解釋啊。但係當時咧，第一我屋企人唔會知啦，淨係覺得我咧，即係總之人哋所講嘅咧，即係 M 到啦。咁但係我話唔好啊，因為我過咗個子宮啦，我冇 M。咁即係更年期啦，係咪？即係嗰啲咪成日都話：你更年期啊，你咁鬼難服侍。咁樣，咁我都唔知係唔係啦。咁又問醫生，醫生話又未到喎，即係個年紀又未咁快。 咁就跟住後屘就知道係抑鬱嘅。咁我就咁我基本上我接受嘅，因為我個感覺就係幾情理之內嘅。抑鬱症咧基本上係有一啲我哋叫做一啲嘅 contributing factors 或者一啲叫 risky factors。第一就是你家族嗰個遺傳，咁我家族個基因係好差嘅，即係如果你哋有睇我訪問啲啊，我屋企好多智障，我爸爸、我兄弟姊妹有三個，連生佢都係智障。咁我後屘再睇翻我爸爸嗰邊嘅家族歷史咧，原來好多人有精神病，咁係真係精神分裂啦、抑鬱啦、狂躁啦。咁於是嗱，呢個基因喺屋企啦。咁有啲問題就係我唔係第一個啫。咁有啲屋企可能唔係第一個啦，所以更加唔知啦咁樣。另一個咧就係咧性格上係有一啲嘅傾向嘅。老實講，即係上心啦，好上心，自己唔係好睇得開。咁譬如話，我對政治、新聞我好上心。我對我嘅工作咧嗰陣時，其實對小學做我好上心。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唔係政治或者工作，而係人際關係。誒屋企可能婚姻、父母、兄弟姊妹，就是、一啲嘅 relationships 嘅一啲嘅 factor。咁有啲咧就係、是、經濟、社會經濟原因，住屋好逼，經濟失業，咁我就冇嘅，我就好感謝上帝，我呢兩個我都冇嘅，即係基本上喺個資源我係好充足嘅，嚇住嘅屋或者係經濟上我冇憂慮。咁跟住即係就性格嗰個傾向啦、sense 啦，有嘢 trigger 啦，咁個 trigger 就係接載。我覺得好失望，我唔係好接受到點解絲毫感動唔到嚇，即因為我係好實際嘅，我係廿幾年咧，我做小數做嘢嘅時候，我每年嘅 ERP 每年嘅目標一定達到噶嘛，即大概要幾多年要立法禁止種族歧視，基本上咁上下啦，嗰陣時我都大概十年到啦，我咪十年咯，咁一直要爭取小數做嘢入呢個嘅主流學校，我諗大概幾年啦，咁跟住2004年又開過，即對我嚟講係好實際啊，咁但係佔中咧。係好凌厲，我雖然我唔係天真到政治同我爭取嘅一啲民生政策咧係咁一樣，但係我有一啲多多少內心有啲天真嘅期望，應該有少少喐動啩，但係冇錯，我唔係一啲人咧，我知道有啲人咧好失落，但係佢好識得用正面去睇呢件事，譬如話整代人嘅醒覺啦，嚇、啊、雖然感動唔到，但係我哋點點點，我唔係呢啲，我係一個好實際。我係要看到實質的議題、實質的改變，咁但係冇啦。咁所以咧，我基本上咁我就開始看醫生，咁有講啦，即係有同個醫生講。咁醫生就同我講話，其實咧，佔中之後咧，係好多人有抑鬱病、情緒病，一係 relapse， 一係就原本有一啲嘢不過出發咗，就係佔中嘅失敗。不過有些人有錢去睇私家醫生，你不知道佢唔講啫。正如我不講咧，其實冇人知嘅，因為我根本傻大姐好開心。即我不講，呢啲人覺得可能個樣仲似抑鬱病人多過我，就好似我看政府醫生，個樣仲似有病多過我嘅。我次次去睇親都係醫生，咦？你個樣好唔掂喎？我話係好攰啊，我。咁我試過幾次，我唔定點幫唔到我，不如我同你傾下偈啦。好啊。咁基本上咧，係我睇過嘢有幾次啊。咁所以咧，咁我就開始接受，我就要教育嘅。咁教育咧，嗱嗰度咧，如果係私家咧，基本上又係一個錢嘅問題啦。如果你要教得好咧，其實一個禮拜應該要講。咁每一次係收醫生費啦、藥費啦。咁我試過好多隻藥嘅，唔係好得嘅。咁啊試咗應該兩個月先有一隻，有兩隻啦。我試咩嘢都試過，我後屘就試咗就係 antidepressant， 即係因為我抑鬱嘛，就一隻抗抑鬱就係 depressant。咁夜晚咧我瞓得唔好嘅，於是會食一隻叫 Lyrica。就係、是、會令我鎮定同埋瞓覺嘅，同埋咧，因為抑鬱會帶嚟身體嘅疼痛嘅，我就好痛嘅，我成身咁就會止痛嘅，咁我食呢兩隻藥，即最後教咗兩個月就開始食，咁就兩個禮拜瞓一次啦，一直至到差唔多穩定，我就一個月瞓一次，咁我就咁樣做，咁跟住咧之後咧，我就呢個2015年3月20日開始睇醫生，睇到去2016年。咁咧就係2016年咧，我咧就係、是、交曬功課，其實都唔係好抵啊！我喺神學院咧，我2015年9月就入中大神學院啦，就讀基督教研究。咁我就交曬功課之後咧，我成世人我都唔驗身，即係唔係好照顧自己啲人嘅。咁我就第一次驗身，咁一驗身就係中咗，就係、是、二期嘅乳癌。咁我亦都係好。 好輕鬆接受嘅。啊、即基本上，因為我亦都覺得是情理之內喎嚇。咁、啊、癌症嘅人咧，其實有五個 factor 嘅。第一咧就係、是、家族遺傳啦，第二咧就係、是、好 stress 啦，你工作好 stress。第三你食無定時，我肯定係嘅。我記得我以前做用樂會咧， 可能呢個局 都係呢度可能都係。我係翻到屋企咧，做到十二點幾咧，覺得、啊、真係好似胃痛有啲肚餓咁。點解係我全日冇食過嘢嘅？作息唔好啦，因為我嗰陣時咧，我係日頭好多會要開做 lobby， 即係遊說政府去開放服務啊，去咩？我基本上夜晚通常做咩咧？因為我咧，我有讀寫困難，我中英文都好差。但係咧，當我有年青人要上法庭嘅時候咧，我係一定幫佢寫求情信，因為佢差唔多佢唯一會幫佢嘅人得我啫，唯一會坐喺法庭嗰度望住佢嘅係得我啫。所以我是會通宵幫他們寫求情信。其實呢可能你們懂英文的人覺得很簡單，我是真的寫通宵的，那有時要去三課程要寫三封的，那 是很累的，即是我是作息不行啦。那第五呢就是動作運動，所以這個你們是可以控制的，即是有三四個 factor 你可以控制的，那我是從動作運動。那所以呢，那乳癌呢就加多一樣就是骨結，那我已經有乳癌病了，那就是很大機會會有軟硬。好啦，咁我就覺得有情侶之內喎、哦，咁我就醫生就一話：，你有二期喎、哦，仲係好惡嗰只 HER2 喎、哦。咁你對生命有咩睇法啊？我話屌我如果翻嚟上帝嗰度都冇得無比啦，我覺得人生咁冇意義。因為基本上我都嗱呢度都幾牽涉到你咧對生命嘅價值觀嘅。我冇病之前咧，我基本上咧唔覺得生命係有意義。但有些人譬如我先生，他覺得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意義。咁有我有宗教啦，我信上帝耶穌基督教咧。我先生嘅我哋個先生都係，我先生嘅睇法就係話，耶穌用重價去贖你的生命，你係要活到底。但我就唔係咁睇，我就覺得生命係一個咒詛，即係活得好苦。咁我點解冇自殺呢？我就漸漸我一直都唔快樂咧，屋企嘅原因啦。我就是去到讀社工的時候，我發現呢幫人呢的時候，我有一種幸福的感覺，所以我就用了覺得我如果我 as long as 我存在呢可以減少其他人少少的苦難呢，我願意繼續存在。但當有病的時候我成日都退曬啦，唔喺度更加亦都冇必要咧，都冇角色。咁基本上我不覺得特別，即特別過癮的，即生命啊！雖然我係好中意玩啊，好搞笑，但係喺個骨子內咧，我係悲觀嘅生命，好負面，係唔啱嘅嚇。即我呢種對生命觀係好唔啱嘅。我先生成日都話好唔啱，我成日傳遞咗俾我醫生嘅。咁於是咧，我就基本上咁醫生就都有啲過癮。咁但係因為我先生我家姐係個，佢喺度喊啊咁。哇！你咁不負責任嘅，跟住我又好驚，我點解咁不負責任？哇！你死咗都冇諗過我哋。即係我哋嗰種痛苦係會影響我，咁我就開始去領略咧，我嘅生命唔係淨係屬於我，咁我就決定想醫好癌症啦，啊，即係覺得誒、哎、算啦，我都乖乖地做化療啦，因為辛苦啊嘛，咁啊化療啦、標靶等，咁但係我同一時間咧，睇緊醫生，咁但係我轉咗政府喎，咁點知咧我咧就原來我嗰隻放癌嗰隻荷爾蒙咧，又係後來先知㗎，叫 Tamoxifen。咁就一般都係食呢只㗎，咁但係咧就100個入邊有一個咧會 trigger 嘅，咁我唔知啦。咁醫生亦都冇諗輕我，就係嗰個嘛。咁我就係即係開始食 Tamoxifen 嘅時候咧，我越嚟越 down 啊，係 down 到咧好似我翻去，甚至係差過我睇醫生嗰陣時。咁但係我係有食藥嘅，咁我就睇緊政府㗎啦。咁我哋就睇政府嘅 professor， 其實都係自費嘅，不過佢用公帑。咁我咧就係冇諗起啲藥啦，當然係覺得佢真係唔係好妥咯，失眠啦，好傷感啦，即真係好傷感。跟住又開始覺得自己咧冇用咧，就係咩咧？就係雖然我解到話嚇，就係、是、情緒病，其實香港咁大壓力，好多人都有啦，好 common 啦。因為我公布咗之後，好多人都同我講佢有啦咁。咁但畢竟我去到最後都會講，咪 after all。我咪渣啲咯，都咁大個，點解人哋冇我有咧？即最後我都係會咁嘅，即都係覺得即我都係唔係好掂啦咁。咁加埋咧，因為我病咧，因為我乳癌之後咧就加速更年期，而 但到今年期咧，我就係最嚴重嘅一個已經發過次啦。就一個鐘咧，我會咧身體會上升三次到咧，就40多度，係爆曬汗。咁我要衝，即如果喺屋企骨質温或者衝咧，真係衝成6、7次喎，好辛苦。咁因為長期開冷氣，所以又還好喎。咁夜晚咧就開冷氣，咁但係都咧令到我夜尿好多女性壓力。咁我其實好敏嘅，即覺得。即係我好抑鬱啊！咁有時我去睇醫生咧，醫生都因為我睇好多科啦，變成啦，我簡直之係全職睇醫生啦。我睇成6、7科啦，去睇乳腺科、外科、腫瘤科，因為標靶影響心臟，所以心臟科。跟住因為我抑鬱，所以精神科。因為我抑鬱到咧出唔到去見人，所以睇 OT， 即係 occupational therapist。跟住咧我就要睇中醫，因為前面係咪？跟住要去精神病人嗰度去做一啲做運動，咁我嗰個感覺咧，好迷失嘅。雖然我係好 ready， 我日日咁樣翻工，即日咁翻，即係食好多藥，我係好珍惜嘅。因為煲中藥咧，我永遠都煲窿，即係因為記性好差。咁又係啦，咁即係其實即係總之嗰啲 failure 咧，係令你咧係更抑鬱嘅，記性差，煲窿藥。煮窿餸，轉頭唔記得咗，嚇！即係總之好多呢啲，咁於是跟住就開始咧，係咪有老人痴呆症啊？我自己就係好唔掂啊，即係會咁樣諗啦。跟住又會諗起全家，得我同我家姐係正常。即係如果我都要我家姐照顧，即係其實我家姐好慘啊。咁跟住就 feel sorry 啦，好 guilty 啦。跟住就翻去一啲咧，我原本以為自己已經接受咗嘅好多智障啦，開始埋怨上帝啦，即係點解會咁啦？即係其實係因為病就會 trigger 翻去呢啲咁樣嘅嘢。咁後屘就有一咁，我好似都有幾次都真係想自殺嘅。咁但係有時我一睇就上帝有好心之神，咁就係我好差嘅時候咧，就係因為未差之前咧，我就約咗阿應承咗張達明，即係港大嗰個咧，就我開胸。去教會分享，即基督徒選委嚇，跟住嗰個議員，咁其實都想推嘅，但係又唔係幾好意思喎嚇，即其實我掙扎，我係好想推，因為我已經推咗好多，我都基本上全部都敷嘅，我人哋其實人哋講咩我都話㗎，但係其實咧全部都失場嘅，一定話最後咧話我唔想啊，咁因為我有癌症問題條道理喎，係咪？唔想去咁，咁但係張達明嗰次咧。我就唔知點解唔係好意思推，咁我就去。咁去咧，張達明就話：你點啊？你聽講你有乳癌喎。咁我話佢太太就睇開邊個中醫，我嗰時未睇中醫嘅。你不如你都去睇下啦咁樣。咁我話真係好好㗎。咁你太太睇咗幾耐？佢話睇咗年幾喎。跟住咧，我太太死咗，因為佢知道我發咧，咪睇完之後跟住過身，我咁你仲叫我去？佢可能我睇自己嘅問題。你可能去睇下，應該都得。咁我就知點解咧？係即時，因為張達明喺度買啦，我即刻同你講。因為我係冇見佢睇，咁我有講一個笑話俾佢聽啦，即係俾阿張達明聽。我話咧，我就係參加咗呢個嘅 cancer fund， 即癌症基金咧，就係 serve cancer patients 噶嘛。咁我入咗會咧，我係一次活動冇參加過。入會員咧，我要買嗰啲implant奶粉啊，即化療之後咪會好瘦，食嗰啲奶，我淨係買奶粉，咁我就冇嘅。咁咧就經過一年之後咧，就有個社工打嚟，佢話：咦，我係分，我係cancer分啲社工啊。咦，你點解唔嚟參加活動嘅？我係 motivated 咯。佢話：咁你要諗辦法令自己 motivated 啲喎。跟住我話：社工其實咧唔係咁樣教人嘅。係啊，即係一個人係 motivated 咧，應該係話咁你身邊有冇啲人去 motivate 下你啊？因為我自己就係唔得嘛。咁我話：跟住就收咗線啦。咁我就冇去嘅。咁跟住我就同阿張達明講啦。咁可能佢知道我咁唔 motivated， 佢唔好啦，幫你而家即刻俾電話自己撲。咁我就覺得有上帝有好心之德，就係我約咗之後咧，我係好唔想去，但係咧唔知點解有一日突然間有啲作氣，哎唔好再咁樣落去。我突然間有一種恐懼咧，我唔想墮入去一個 sick road， 因為可以嘅，因為我病嘛。我唔想咧令到自己最後咧，我翻唔到身好難，因為我見過好多各種原因之下個病嚟跟住，其實或者係進進出出。 精神病院，咁我突然有一種幻想啊，咁我就去睇中醫，咁佢睇中醫咧先至知道係 Demosophin， 佢就同我講個中醫真係叻嘅，佢係中西醫嚟，佢話依啲人去食 Demosophin 係好過會食㗎，抑鬱，哇係啊！跟住佢就話仲有你食邊只啊？我話食 Tessa， 話依啲政府定私家，話政府話聽講好多病人都話食咗政府唔得喎。咁我就即刻翻翻去睇私家，咁個私家醫生就同我講，佢話咧其實咧精神科藥物咧好多咧，其實咧佢個專利權一開放就會開始有副廠，即係其他，咁咧就唔係隻隻唔得嘅，即係譬如話 Lyrica 係得嘅，佢嗰啲副廠全部都係得嘅，但係 Effexor 咧得兩間副廠啫，係全行都知唔得。但係因為政府係價低，淨係得就係 Professor 一買咗，因為有副廠佢就買平，而平咧無論啲病人點反應唔得咧，一定係你病人嘅問題啊嘛，一定唔係藥物嘅問題，都唔係醫生嘅問題。咁我係不斷反應，同埋我身邊有啲人咧係翻返去私家嘅，都因為同我一樣食 Professor， 咁我同醫生講，咁我個醫生就話：你哋又冇乜特別證據，又冇做 research， 我咁即管去通知下啦咁樣。咁跟住我又問下啲。啲醫生啊、護士啲人朋友，佢話：哎呀 ，Fanny， 我哋而家採購部門變咗啦，因為我哋好多藥廠係中國有份，係然後利益。嗱，呢度我聽嘅啫嚇，即基本上咧，即嗰啲藥嚇，基本上咧採購嗰啲咧，唔係以前咁單純嘅。咁佢話係冇可能。咁好啦，咁呢個係即我冇證據啊嚇，咁我其實好嬲嘅。咁我最後就去睇翻，咁跟住我睇咧，醫生問我有咩事。令我最抑鬱，我有啊，就係、是、醫生費真係令我好抑鬱，標靶啲費令我好抑鬱。咁我個醫生就係好好人，你既然抑鬱，咁我收你三分一價錢啦。咁我即刻冇咁抑鬱，係好翻咗好多啊！即刻係啦，最有效係啦，因為我話我其實最抑鬱 ，money better 咁樣。咁但係當然，咁但係我都繼續去睇政府嘅點解咧？咁我有咗病之後，因為我睇過一段時間黃龍書啫，喺觀塘嗰度。我每一次去咧，成個科啊咧都係充滿病，抑鬱嘅人咧一眼就知道佢好抑鬱。精神分裂嘅人咧，佢啲焦頭微亂係自然自己嘅，同埋有啲人一定係隻狗樣，其手震或者反眼。僵硬嘅人真係好僵硬，所以最精神嗰個係我。咁於是我就會同佢哋傾下偈啦。睇咗幾耐啊？幾多年咧？係我好長，我內心。我個心即真係有一種好大嘅同情，即可能唔啱啊！我自己咧，我自己都係病人，我內心有一種好大嘅同情，即對一啲冇選擇、有情緒病、精神病嘅人咧，我覺得我又諗起我啲朋友係浪費咗佢哋嘅生命嘅，佢可能好嚟嘅，但係因為藥物，就因為佢有呢個情緒病得唔到適當嗰個醫治咧，佢成世人都唔接受。咁於是我就想經歷。即係政府嗰個制度啦，咁啊次次睇醫生就同個醫生傾啊，因為我就三分鐘嘅暗牌咧，睇醫生政府就五至七分鐘。咁如果你論盡啲就拉上補啊，咁我就永遠犧牲有得三分鐘，因為我比較醒目，醒目嘅病人咧就唔會五至七嘅，我就要犧牲嗰二至四幾成為一啲論盡啲嘅。我話醫生我計過，我淨係睇你三分鐘喎，嗱咁你醒目啊嘛。咁我話唔係，我呢排都麻麻地啊，因為咧就啱啱舊年我爸爸過身。咁我咧就麻麻地嘅個狀態，咁我就去睇。咁我醫生，我爸爸過身，而我係要做喪禮嗰、那個，即得我有能力去做喪禮。我想見下父母，因為其實咧精神病咧，其實絕大部分話俾我哋知咧係三成藥物啫。咁其他個七成咧係你嘅心態啦，做運動啦，呢個肯定係我又唔係好中意做，即做運動啦、曬太陽啦、同埋父母，即 alternative 啲心結啦。咁我想見父母。跟住醫生話：嚇唔好啦啩，輔導要兩年喎、啊，你排得嚟又見完你，跟住又抄曬你啲傷心嘢，就半年見你一次，咁你都死得啦。我咁話係，咁跟住咧我話咁佢話唔好見啊咁樣，啊咁跟住就冇見，咁我又見唔到啦。咁即係我係幾差嘅，跟住話咁不如整啲 OT 俾我啦，即係嗰個 occupational therapy， 等我有啲動力咧。因為會做下啲運動啊、學八段錦啊、耍太極啊，我等我出下去都好啊。佢好啦，你既然講到咁咯，咁但係我都排半年啦，即已經最快噶啦，但係都排咗半年，咁就去咗 OT。咁跟住咧，我就又開始同佢講啲藥唔得啦，咁啊，但係我其實我係食， 即係食私家，我就唔再買。佢寫紙喺社區嗰度買嘛，同埋有一隻就要係喺醫院買，咁我就買，我就去翻私家醫生嗰度攞藥。咁我講咧就話成個制度咧就係、是、我哋冇 optional 條啦，冇嗰個輔導嘅配合。即係如果你係啲先進啲嘅咧，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情緒抑鬱係有曬個 social 嘅 dimension 嘅。而香港係差唔多絕對嘅 medical model。 嗯。 而 medical model 得嚟咧，嗰、那個霸權，醫生霸權之下，其實醫生咧係承托唔到嘅。即係佢哋好忙，係真係忙到咧，我因為我一啲都唔嬲嗰啲醫生，即係。因為咧，我好同情添，所以佢見我去睇咧，佢都心敲人都幾開心嘅。因為咧，佢如果真係仲似個病人咧，佢咧就坐得好矮啦，啲凳好暗，啲燈好暗啦，我都仲係好精神嘅。話醫生你好嘛？佢話你都幾好啦咁樣。咁啊戴口罩，我哋長期病嘅，我係啊。佢真係長期感冒喎，個醫生。佢話因為佢冇得休息，連去廁所都唔敢。因為點解咧？睇得耐啲咧，啲病人真係會敲門嘅。即因為真係成個科啊都係病人。咁我所以我幾次都話你不如同我講你哋個制度。有咩問題啦？我好啊，即係我好翻咧，幫你做一個結石膏，好啊好啊。咁跟住咧，我有幾次咧，我醫生其實你又幫我唔到啦，三分鐘都係幫唔到我。不如咧，我同你傾下偈啦。咁咧就有一次咧，就教佢點樣減感冒；另外一次咧，就教佢咧就點樣反呢啲藥物好效。咁第三次咧，就叫佢唔好咁大壓力，應該要食自己多啲做唔到。但係我想講，好多嘅病人咧。是沒有能力去 articulate 你自己的情況，是表達到你自己的問題。因為為什麼呢？一般政府是開重一些藥，因為怕出事。而當如果你教藥呢，為什麼會這麼渣呢？你教藥呢就要看得密，看得密就是即要多些藥酒。但是他那麼爆的時候，因為我都講了，我一教藥我是一個禮拜第一次，最遲是兩個禮拜，但政府醫院是不會這樣去教藥的。咁唔想出事就係開重藥，咁跟住你想同佢講減藥咧，好似我同醫生講咗兩年，我喺嗰度睇，嚇唔好啦啩，咁而家我係自己減嘅。啊，不過我要講點解嚇？佢話：哎呀，一陣你有咩事又麻煩，又 relapse 又細食多啲。咁其實用一種係我真係驚嘅，咁只不過因為我有私家防住咧，同我自己睇好嗰支嘅，嚇、啊，即係睇我就減邊只多啲啊，邊只可以。咁一般病人你想象都會好穩穩頓頓。好攰，你唔會有能力嘅，或者係講自己嘅情況嘅時候咧，佢唔能夠對準你嘅病徵去俾啱你嘅藥物，佢只係大概講啊。我記得我爸爸都係精神分裂嘅，係永遠咧都係照開翻嗰啲藥。我話醫生，我哋唔使問啊，你呢個咩事嘅？因為佢真係三分鐘嚇。我爸爸其實係食咗九二年開始食啦，食到佢過身，佢都仲食緊嘅。咁我係好體會到咧。香港你有少少個精神病喺個制度，而家個制度之下好難嘅方法。咁呢個就係個制度上啦。咁另外一啲咧，就係我就覺得我哋對情緒病、精神病嘅認知咧，我諗起碼落後二十年。點解咧？譬如我自己，我係社工，我做過 happy house， 好多朋友有精神病，但我係咪真係好暗咧？好敏感咧？我唔係㗎，我對自己。咁我覺得，如果當我哋嗰個意識係好普及，大家知道啊呢啲咁嘅狀態，呢啲情緒啊，佢可能係一啲情緒病，早啲要去睇醫生係咪？係唔識啊？係去到咧，我個私家醫生同我講咧，好多人去到係離婚，破壞一切嘅人際關係，去到炒魷魚啊、辭職啊、嗌曬交，好大鑊先發現，但係有啲係翻唔到轉頭。我就好慶幸，因為都爭啲，因為我老公係搬走咗，我睇醫生前嘅一個禮拜。因為 我覺得頂唔順，因為對鞋唔擺喺鞋櫃知幾大件事，即係我基本上係真係忍受唔到咯。我自己覺得呢個人係唔要得落㗎，因為佢對鞋唔擺喺鞋櫃，煙味之住，係咪？佢咁少嘢都做唔到，點做大事呢？所以我就決定，我真係同佢離婚。咁但係我先生係覺得好莫名其妙㗎，因為嗌咗幾個月㗎，即係你想就由佔中開始嗌，同埋我開始講出口。即係一啲我哋都知道一啲婚姻入邊嘅 A B C 唔好輕言，但係好輕言，因為我 truly mean 啊嘛，嗰一刻我真係想離婚嘛，因為 big deal， 即係唔知會諗起個咩咁。咁我先生之後搬咗，跟住我翻屋企，咁後屘睇咗精神科，咁我家姐就打電話俾先生話啊，其實一切都明白了，其實我係陰魂緊要啦。咁佢搬翻嚟，咁我食咗藥咧，其實跟住就明白就冇事咯，但亦都唔會咁睇唔放眼，基本上而家我都仲執緊佢啲鞋。基本上係佢冇改過嘅，因為我有病而改咗，都繼續係咁嘅。咁呢個 整體唔係好認識，就算身邊有人其實唔好認識。咁跟住咧，但係精神我啦，我講我啦嚇，唔係個個嘅。我哋咧睇咗，就算我有鼻息感，我有精神，我冇接受。其實我哋要墮入一支嘅 cycle 咧，唔好嘅。第一，食藥真係好平 K 平平藥嘅，尤其咧嗱多多少少有啲沙兒啡。咁我嘅沙兒啡咧，我好眼瞓，咁我唔可以減到一個程度咧係冇效嘅，我瞓好多嘅。我可以咧，如果唔覺得肚餓咧，我可以瞓兩日有啲嘢，跟住覺得自己好好用嘅。嚇瞓咧，有時去到咧，即係六點，其實可能啊，原來我係唔知前日點咁瞓，你起身好失落，好迷惘啊。 咁咧，兩日都冇起身。 我冇起過身嘅，最咗去小便，又覺得肚餓咧。咁我於是咧，我就會唔中意食啦，或者自己減啦，講啦。咁所以咧。咁但係我唔算好差嘅，我算乖嘅，即我算係乖嘅，即我係食藥咧唔會係止。有啲人就更加，如果多嘥而劈咧，係真係好嘅，真係因為唔係好舒服啦，冇胃口啦，食唔住啦。但我而家都係嘅，我肥咗10 kg 嘅，我嗰兩隻藥都唔肥嘅。咁我之前癌症又食胆固醇又再肥喎，所以肥咗10 kg。去咗斷食營先減咗3 kg， 係咪翻嚟一個禮拜又剩翻2 kg？ 即總之咧，即會糾纏呢啲啦呢個。另一個咧就係一啲習慣咧，其實你病咗之後你唔再可以享受，你亦都會偷做。例如我真係好中意飲啤酒同埋食菜，咁食咗精神嗰啲藥物咧 ，suppose 真係唔要再飲酒。咁於是會點咧？咁屋企人一定唔俾我飲啦。咁我就會偷嘅，咁偷有個 guilt， 即係會覺得唔愛惜自己啊，或者有啲咩病咧，多啲人會緊張咧，你會內疚嘛，跟住就會諗啦，我會因為飲咗酒，即就會咁啦。又如果但如果有啲人冇飲酒習慣，可能佢就冇咗呢個掙扎，因為你要新嘅生活方式嘛，生活習慣啦。跟住咧就係做運動，因為精神病咧，尤其情緒病，因為 scientific 咧，你哋有冇睇呢個？零距離科學我一定睇嘅，講台啲節目全部睇曬嘅。咁抑鬱咧係同運動係完全嘅有關係嘅。嚇、你因為產生咗安多芬，因為嗰、那個血清素唔夠嘛。咁就永遠就係我墮入一個咧明知唔做運動，但係我真係好難好天嘅人，即係永遠咁啊。咁就好難先會做一次，即係要有伴啦，即係有啲人去喐啦。咁但係有啲朋友如果係好鬼係咁要喐你咧，你又會嬲咗佢噶嘛？做乜啫？因為你真係唔想嘛，係咪？咁你最後會嗌交收場咯，係咪？咁啲 friend 又覺得我嚟幫你係你叫我提你噶嘛，就覺得我叫你提啫，使唔使吹到咁啊？係咪？咁你梗係又唔中意噶嘛？覺得佢唔明白自己噶嘛？咁做運動咧會好掙扎。咁但係如果一般人就會覺得咁，你明知做運動仲要，因為我啲醫生我七個醫生都叫我做運動噶嘛。但係嗰七個醫生自己都唔做運動啊嘛，咁你自己做唔做？係咯，我就係唔做，我想睇下你會唔會做到啊嘛。咁我都係唔做嘅，就會墮入一個明知，因為咧，如果情緒病我 for sure 醫生一定會叫你做運動嘅，同埋曬下太陽嘅。咁我係唔做嘅，同埋因為唔想出去啊。嗱，其實唔係好想，好想自己困喺度，同埋喺張牀。咁其實自己知道越瞓咧，個人咧係越抑鬱嘅，越 down 嘅。係要好難先至起到身，我最差嘅時候咧，我係好難起身，跟住照鏡話俾自己跟住生存落去。但你唔即唔係咁容易嘅，但我講緊好差，我每日都係呢個啦。咁跟住另一個循環咧，就係嗰啲嘅想過正常生活。即一方面，因為我其實我係幾 open 嘅對情緒病，我亦都唔介意同人分享，因為我發現原來同人分享之後幫到好多人。因為好多人 PM 我，即係當我接受訪問，話原來譬如佢屋企人有啦，或者佢自己有啦，佢根本講唔到啦。同埋咧，情緒病喺職場係會受到好大影響。咁咧，我發現好多咩人有咧，就係公務員啦、社工啦、讀神學嘅人啦。點解咧？因為社工咧就諗住 understanding self understanding 啊嘛，就諗住幫下人啊，幫自己了解人、了解自己，咁但最後就得唔到啦。咁讀神學嗰啲咧，就因為諗住同上帝算賬啊嘛，點解搞成我咁？咁最後其實係一個 wrong way 嚟噶嘛。咁咧，基本上好多人揾我，咁揾到有啲係精神病係好有趣嘅，即係有啲嚇，你會覺得好有趣。有個人屋企人打俾我。佢屋企佢阿爸咧就有精神分裂，咁佢咧就有一種嘅 emotional fog 好強烈咧， 就佢老婆想寫到用好，所以佢一定要離婚，即係要謀殺去謀佢啲家財。咁佢自己真係 file 咗一個 petition 喺高等法院。咁就屋企人好食佢，就話唔係你，唔好離啦，你交咗。咁你屋企好困擾，就揾我可唔可以輔導佢兩百？我話因為我唔係做輔導，我自己都係病人嚟噶嘛。咁佢咧，咁有一次我做咗一個，如果你有睇就係呢個嘅失業檔案。咁就我同埋一個精神科醫生啦，同埋一個另外一個社工就接受訪問嘅。嗰、那個比較特別就唔係啲一般，而一啲真係講到咩病同埋制度問題嗰啲嘅人，即係啲叫醒覺嘅病人。咁、那個老豆睇咗。咁佢就同佢個女講：我唔離婚都得，如果我離婚打個電話俾我，話唔使離，我即刻唔離。咁我真係有打，佢真係唔離，即刻withdraw咗個 petition。係啦，咁你會覺得，喂，呢啲嘢係啲咩？好似好癲好疏，其實唔知道。我而家你問我，我因為好多種精神病謠言唔知原因，係有啲係夾硬，即係譬如話抑鬱話我要清掃，啊，跟住精神分裂係咪真係某一個原因，其實都唔知噶嘛。Personality disorder 啊 ，OC 啊 ，obsessive compulsion， 其實洗手啊，好多係咪真係某一個原因，其實都唔一定嘅。咁所以我就會代入一啲我哋所謂過正常生活嘅時候咧，一方面我知道我哋有病，但係另一方面我又想人哋咧唔好當我係一個病人好得，因為我仲有第二啲 function 噶嘛，我第二啲都得噶嘛。咁但係事實上咧，我有陣時候真係唔係好得嘛。咁於是我就會代入一個咩呢？我要做正常人嘅時候咧，我好想翻回以前，因為我冇 reference 嘛，換過一個新嘅位置嘛。咁就係咩咧？就做義工啦。咁就做義工咧，我令到自己好忙咧，通常就會令到自己排到密到自己頂唔順。咁所以咧 ，manic 嘅危險就係咩咧？就當你 high 嘅時候咧，因為充滿信心，乜嘢都做到，而且好快，而且好事，啲嘢咧好 logical。即係聽落去咧冇問題，尤其一啲病之前工作能力好高，咁更加順。咁於是我就應承咗好多嘢，哇！又同歐九聯講，佢唔緊要，上次唔好意思衰咗，今次禮生期又出咗本書，跟住又同另外一個人出咗本書，跟住我又要做呢樣做嗰樣，跟住咧又喺朱紅嗰度幫手。嗱，我應承咗好多嘢，日日都忙，直至到我承擔唔到，跌落去一種深淵，跟住又知道自己咧又出事。咁嗰個嘅強烈度會再大啲嘅，即如果我係普普通通跌落去抑鬱，明白？但如果我有 hyper， 跟住唔係跌落去正常，跌落去其實係咪勁啲啊？咁嗰種失落、自責更加大嚇。咁於是咧，我咧跟住我就要做咩咧？跟住我就要推拉要同解釋啦。因為而家我有病咧，我即我識得嚟講係我個情緒 high 咗。即係我有個 potential 變成白癡男，我醫生都叫我唔好食，因為我有呢個過度嘅咁啊，話基本上都好容易。咁我所以我都會小心，話啲藥會教得好細心咁樣。咁我同佢解釋咧，其實過程咧就唔舒服嘅係咩咧？如果明嘅人咧，即係知道我有病咧，佢會接受話哦，原來你即係唔舒服，但係唔明或者唔係唔明都唔接受。於是我個過程要做乜要推人嘅時候，要不斷去。convince 人哋我係幾唔掂，我係幾咁病，先至得到人哋接受解藥嘛。即係嗰啲藥唔係啲真係咩嘢應承咗嘅一啲嘢，而我真係做唔到。咁於是我要解釋，咁要解釋要搬曬咧，即係要不斷咧，總之講到自己係幾咁唔掂，幾有可能冇。但係呢個其實好痛苦嘅。嗰啲人先至咁，但係最後其實都嬲嘅喎。唔知點解啲人，我就算我解釋到咁咧，因為我諗人咧有啲人傾向，有啲就可能睇高咗我啦。有些人對情緒病不太認識，有些人可能自己不聽懂，即是他不可以聽人家對他拒絕。所以我那個過程，我當我想培訓一個很 active 的人，那我就會受到要失業的時候跟人解釋，而跟人解釋那個過程，我要證明自己有病，自己不掂，自己很安樂的，那個過程不開心。那我們就很容易墮入這些。我嚟分享就係咁多啦，一兩嘴啫。果然 都好得閒啦，阿 Sir。多謝啊，多謝方面咁寶貴嘅分享啊！我諗真係啊，即係我諗佢嘅分享唔僅僅係講到佢自己嘅經驗，亦都講到香港我諗好多即係有情緒病、有抑鬱症嘅朋友嘅好多嘅困境啊！而且我哋啱先都見到佢。佢唔僅僅係講緊佢自己個人嘅經歷，亦都睇到呢啲困境咧， 其實相當程度上邊可能係我哋整個社會對呢個情緒病、抑鬱病嘅不了解，或者喺制度上邊咧好多嘅不作為咧，而導致呢啲咁樣嘅情況嘅。OK， 咁所以真係好好感謝佢有咁好嘅分享啊！咁我想喺我哋跟住落嚟咧，我哋會有討論嘅時間嘅。但我想做兩樣嘢先。大家咧就今晚出席嘅朋友咧係破咗呢個咖啡館嘅記錄嘅，我預計到有咁多朋友嚟，咁所以啱先想講就係請原諒咧，即係嗰個環境咧係唔係咁舒適嘅。我哋嘅冷氣已經開到最盡，但係咧，我相信如果有啲朋友覺得唔舒服，想飲水嘅啦，你先舉舉手先，我請年輕嘅朋友咧。我鼓勵大家可唔可以 shift 一下，即係交換一下咧個位置咧，個中嘅朋友咧可以換一換嘅位置嚇，如果唔介意，如果有需要。OK， 最好咧就大家簡單介紹，等陣先啊，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嘅名字。sorry， 好。 Nelson， 我坐低好唔好？因為喐動我當然都比較窒，係啊，即係我唔想嘥咗機會，所以我好多謝你嘅分享咧，就好真實。咁我有幾個問題我諗到嘅。咁你頭先咧曾經分享過咧，就係話咧你 等先，大家話嘅先係啊。我呢個最年輕嘅參與者 嚇， 後邊有兩張凳，後邊企嘅朋友，快啲入去， 快啲入去啦，做 M， 係，哇係哇係， 哇係唔好嘥嗰啲凳， 係啊，快啲 快啲，係咯，係咯，係你睇你嗰啲坐得靚啲，睇你坐得靚啲，咁有啲人就咁 嚟嘅，前排嘅朋友可以騰位啊，如果後邊有位， 係啦係啦，係啦，仲有位，仲有位，仲有位啊，有位啊， 一陣 時出 咗嚟繼續， 繼續 sorry， 你提過咧以前咧你一種諗法或者價值觀咧，就覺得人生咧。其實是一種失敗，係咪？咁但係後嚟你發覺咧，如果你幫人嘅話咧，你就可以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揾到人。我想問一下咧，你呢一個轉折嘅，即係呢種改變咧，係經歷咗幾多年？即係個中間個心路歷程係點樣咧？同埋呢樣嘢咧，對於你覺得咧，對於你日後患上抑鬱症咧，其實係咪一個？Deposit pain factor 係即係支係啦一個之前隱藏嘅因素。咁另外咧，我就頭先我聽到咧，你就話咧，因為咧有一刻咧，你就覺得咧，即係我唔知係咪你我應該理解就係一個 turning point， 就係咧你有個你好驚啊，即係好驚自己咧跌入去一個病人嘅角色嗰度。咁我理解就係你講咧，就係呢樣嘢咧就 motivate 到你咧就去。即係逼自己去扶弱啦，又或者係逼自己去做啲行動去幫自己啦。咁其實咧，呢一樣嘢去到而家嚟講，或者你而家嘅狀態嚟講，呢一個 turning point 咧，其實係啲乜嘢令到你嗱？如果呢個 turning point 真係令到你而家嘅情況係改變咗嘅，咁呢個 turning point 係其實係你即係會唔會對於一個？有 depression 的病人來說，它 是一個很自然會經歷的過程，還是你都不斷做一些事情去幫自己，令到自己會有這個 turning point 出現呢？ 明白。 其實我還有問題會不會給你拍的，如果譬如作為一個家人，你覺得一個家人是啦，其實你要諗，其實你知道我想問咩，即係一個家人啊！你譬如見到有人，你知佢有 depression， 咁但係咧，你又好似想同佢講，但係你又好似好閃避，咁應該有咩可以做到咧？我或者暫時咁講先。 第一個咧就我嘅人生觀，咁因為即係如果你有睇過我啲訪問，我諗有啲人有，有啲人冇啦。咁就係我屋企係一個好嚴，即係好多苦難，就係我爸爸係智障加精神分裂。咁五個仔女入面有三個，即係我大家姐、我細佬、我細妹都係弱智嘅。我妹嘅女都係弱智嘅。我媽媽有 personality disorder， 係一個好情緒好暴躁嘅。咁正常人得我同我家姐。咁我同我家姐好唔同，我家姐係一啲。我很 pragmatic， 他更加 pragmatic， 就是覺得有問題就解決了他。 但我就多啲嘅啫。有問題我就問點解啊，即一定會問。即咁多呢啲嘢，即會諗好多嘢。咁所以我覺得人生活著係好大嘅咒詛，好多苦難。因為我屋企經歷好多苦難，咁所以我一直 hold 嘅人生觀好悲觀。咁我點解有個 turning point 咧？就係、是、我讀社工。咁咧係讀社工咧，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 eye opening 咧，就係尤其我中意社會學。咁我都係好承接咧，就係、是。你讀書前啊，好多人生好多苦難係你自己嘅不幸，你冇錯。或者甚至覺得我屋企我媽阿爸點樣生咁多，係咪即係咁？或者你個資源唔好。但係社會學嚟，我睇到就係人嘅苦難咧，係唔一定咧會令你覺得咁苦嘅。只要個社會制度如果係暢通，即意思係接納配合弱智嘅人，佢可以因佢嘅才能。可以發揮到。如果坐輪椅天生四肢有問題，但係我哋嘅道路通達嘅時候，佢唔係 barrier 嚟㗎嘛。另外咧就係、是，譬如話，如果係，我覺得我哋一個人嘅幸福咧，原來個社會政策文化係有份塑造嘅。咁呢個係開咗我眼界嘅。嗱，咁我 turning point 我係受社工教育嘅。嗱，所以有時讀書明理好做人都係真係有意思係咪？咁咧就係、是。咁而跟住咧，我就做社工。咁做社工咧，就我由細到大咧，我雖然咧係好悲觀，我試過自殺嘅喺我讀中學嘅時候，不過好低能，嗰啲自殺真係唔得㗎，我試過雪碧滴咗兩滴滴落，哇個肚痛到啊！我真係飲咗兩啖已經唔想飲，痛咗幾日，跟住肚屙，跟住覺得呢招唔掂啦。跟住之後咧就係、是、呢、這個嘅。就係諗住好味啲，就朱古力奶加兩滴滴露，其實原來又唔得嘅。跟住之後咧睇電視，見啲人咧一死咗咧，通常側邊好多藥噶嘛，係咪？咁我唔知嗰啲安唔藥喎。咁我就食咗一樽銀橋解毒，咁又唔得啦。咁我就放棄咗呢個自殺啦，因為跳樓我嗰陣時好驚喎，即係驚唔死啊！即最重要咧就係如果死唔去又好大禍噶嘛。咁我有試過咁樣想自殺嘅。咁但係諗起讀咗社工咧，都有時不時好悲觀。但係咧，我讀社工嘅時候咧，我見識好多嘅好艱苦嘅家庭，佢未必好似我屋企咁。但係我諗我上帝咧，可能唔想我死咧，好容易有一種同理心同埋憐憫啊。咁我慢慢做咗社工之後，尤其後來做咗書嘅讀完咧，我一個好大嘅人生嘅改變咧，就係、是、咧。我以前不斷問 why me， 養我屋企咁，但我去到做小學做嘅時候，我唔再問，我係再問咧 why not me？ 我記得咧，我嗰陣時見到小學做嘅有一個，即係嗰時我做社工，我揸車啦。咁我有一次咧，我泊車泊咗喺油麻地嘅多層，即係沿街嘅停車場。咁我泊完車，我出去咧，我見到一個冇著上衣，大概18、19歲嚟過嘅男仔。咁咧就啱啱我出啲咧，就有對情侶就抌咗一包嘢食同埋一罐豆漿咁上下，咁跟住就有一個人嚟執啦。咁我嗰時已經做緊少數族人啦，我就見佢執嚟食，又即刻追佢。咁佢話因為佢已經三日冇食嘢，佢好肚餓，佢已經喺停車場嗰度瞓咗好耐。咁係執煎羊三寶同埋一杯飲剩嘅豆漿。跟住我追住佢，咁佢已經喊住同我講，佢覺得好羞愧。咁我突然有一種諗法，我覺得我同佢咁近，佢呢種苦難，如果人生面平等，點解佢受我唔使受咧？於是，我開始學習咗咧，就係、是、當我見到人哋嘅苦難嘅時候咧，我就開始問 why not me？ 但係當我幸運嘅時候，因為我係真係覺得我好多上帝俾我好多嘅祝福，起碼屋企嗰個嘅資源。我會問 why me？ 我再唔係用當有苦難嘅時候問 why me， 而係當我得到好多祝福，俾人哋幸運嘅時候，唔謙虛啲啊！我憑乜嘢？如果人生而平等，我憑乜嘢有呢啲資源？於是，我突然產生一種感覺：咁上帝既然俾呢啲資源我，會唔會我要做翻一啲作為？我個 turning point 咧係嚟自睇到好多人嘅苦難。所以我現在呢 即係你話我咪會覺得生命好有意義、好價值唔係，但係我係咪覺得咁負面咧？都唔係，因為我以前成日覺得我唔開心啊，但係我都講過話，我幫人嘅時候會有一種好從內心、好入邊咧生出嚟一種幸福嘅感覺。於是我都問自己啦，幫人咧唔係一定出於愛㗎，大家唔好搞錯，社工都唔係一定有愛㗎，可以係一個滿足自己有其他。但如果當你內心嗰種要幫人，而嗰種愛，你種真嘅同理心，你係同上帝嘅愛係接到嘅時候咧，呢、這個係我信仰，我覺得嗰個係真嘅愛。咁我突然有一種感覺就係、是，也許上帝佢我俾咁多苦難，我仍然接受啦嚇。啲人成日都話：哎呀，佢俾咁多苦難你，恩典特別多，我多數留俾換啦咁，係咪？即係啲俾你嗰啲，我啲字都俾曬你。嗱，咁我過一個普通嘅人嘅生活，即係我仍然覺得係一種報備。我仍然怨上帝，但是我现在接受了我有生之年，我不会明白，即是在我有限的智慧和有生的有一我要去见上帝才会明白，但是在我家的苦难那里我不明白之中呢，那我是不是要继续在这个 group 里面呢？那 我透过做服务我出来了，这个是第一个 turning point。 那第二呢，你就说那我是怎样突然间不想代入去 sick role，咁呢個咧就同性格會，我唔知係咪性格有少少關係啦。我係悲觀，同埋我屋企一個個基因好強烈地有智障啦，有情緒病啦，即係我屋企乜姓黃，我爸爸姓黃，即係好多嘅，佢真係所有。我記得我好細個喺內地咧，有一次去泉州，我住喺泉州，去一個親戚屋企，喺啲四合院啊。咁入去咧好暗嘅，即係啲蠟燭嘅啫。咁我見咧好遠嘅一段四合院咧，人都上啲天井嘅走廊啦，就突然間咧有架車咧咁樣出，跟住我覺得咧個 B B 點解咁走出嚟？佢如果好攰，跟住好驚啊我！咁原來佢係嚴重弱智，即只你見個嚴重弱智咧，就係咧即個樣其實係成年人，但係佢成個發育所有嘅嘢係個 B B。咁到而家咧，我都圓溺溺在望，我好驚嘅。咁所以咧，我嗰陣即係我經常都諗起呢個片段，跟住後屘再了解咧，又話咩我係阿爺嘅五妹，又有幾個係智障，幾個係精神病。我爸爸有三個，我有兩個精神病，兩個精神病，跟住兩個有癌症，即係有一個人係有精神病加癌症，咁成日好強嘅。咁我唔知道你問係咪一啲position， 或者我哋個基因已經有呢種咧，我唔知啦，可能要做一啲基因啦。咁但係我唔想做 sick role 咧，我都有少少性格，就係我係一個工作狂嘅人，我從來都即係我害怕無所事事嘅。我都幾驚嘅，即係幾驚無事。我係乜嘢都係充斥我所有 schedule 係忙嘅 full 噶嘛。咁突然間我病落嚟咧，我咩角色都冇，所以我已經不斷同自己講。即係咁嘅人生唔同階段咧，會放入去另外一個角色。咁我就接受咗咧，我再唔係一個嘅，因為尤其我退休嘅之前嗰兩年咧，個大部分時間咧都喺傳媒嘅。如果你留意翻喺最尾嗰兩年咧，因為會將個議題咧，會令到呢個嘅特首選舉嗰陣時咧，即係要將小玉做嘅咧變成佢最高層嘅議題，所以我不斷訪問，所以係一個好 social being 嘅，係不斷曝光、不斷見人、不斷見官、不斷咩。突然間沉落嚟，其實係乜嘢角色、乜嘢責任都冇嘛，係輕得滯。咁於是，但係我咧就由於工作狂咗廿幾年咧，我就發現咧，其實我唔識得過一個人獨處嘅生活。我先生翻工，我兩個月生活翻工，跟住我冇建立任何嘅事務，我亦都冇翻友。咁於是咪完全冇咯。咁跟住我唔想代入 sick role 咧。就是有些 moment 咧，即因為我開始點食藥啊嘛，即我成日有啲嘢好差。咁其實咧，記住喎，情緒病一定係高高低低，甚至我係好穩定食藥咧，嗰陣時我都係唔知點解係好 down 嘅。不過我而家意識會強咗、敏感咗，就啊，我今日點解咁燥咧？又或者你突然間已經有種好傷感，嗰種莫名嘅傷感，我知咧嚟了。咁我咧就係、是、基本上咧，我就係會係一啲反省。即係對自己病咧，我問自己情緒，但呢個因為社工嘅訓練，我問自己發生咩事，其實我想點樣？咁所以咧個 turning point 咧，就是、因為我對自己嘅病 有鼻息感，有天神。跟住我對人生咧，我仍然有期望，我想做一啲嘢。咁我咧病嘅時候咧，去咗張超雄大事處嗰度咧，因為我係內心而家都係我好同情有情緒病嘅人，我好想如果我有精神嘅時候，我想做一啲政策方面，希望啲藥物可以好啲。希望啲醫生對嘅比例可以好啲，希望有多啲嘅輔導嘅配套，即係我內心咁呢個就成為我，因為我仲仍然有一個 vision， 我希望如果我的精神、我嘅身體得嘅時候咧，我希望去幫下手。咁呢個係成為我嗰、那個即係唔想做息路。咁但係我知道好容易嘅，因為當唔得咧，一去到息路咧，咁啲人又好似冇乜人怪你，但其實自己都好受㗎，息路唔係好受嘅。咁至於屋企人咧，嗱係會敏感嘅。咁我 都有朋友都係中伏嘅，啊係啊，望呢度 sorry 係喎，成日都係同啲老闆，係喎真係唔啱。咁咧我就中伏係咩咧？就係、是、我有病，咁我啲朋友嚟探我啦。咁我 cancer 嗰陣時咧，其實真係講鬼話，喂每一日都要招呼朋友，係一至三班朋友啊，跟住去到好攰啊，跟住咧就係、是、我又化療咧，我好似有一百日咧，我化療四個月咧，我係每一日 every day 都有朋友嚟探我。咁跟住我個保安咧，次次人哋一入嚟就我知 H 嘛，跟住我肌膚劇開嚟，咁其實我係好攰。咁跟住咧就跟住又加埋抑鬱啦。咁跟住因為要用好多錢啦，真係幾抑鬱嘅其實。但係啊，我真係覺得要一步期咧，就係、是、呢個軟硬嘅標牌，政府應該咧係要俾，因為啲萬八蚊嘅資助。咁我咧就係、是、個保險係住院，我睇公家咧住院係一千蚊啫。咁於是 care 唔到，即係嗰啲。咁但係咧打十八針。咁你諗下，跟住我要睇中醫，咁即係嗰個感覺其實咧，我亦都睇到咧，我好多病友咧，因為乳癌嘅原因咧，如果我冇正要打標靶咧，係真係要買樓，跟住好耐有，因為佢知道唔會再買到樓。咁你要命，你要唔要啊？咁但係好怪噶嘛，香港啲人就去窮得好緊要去撒瑪利亞攞，但係又唔係攞曬，好笑喎，你自己又出一啲嘅喎。咁基本上我咧，即係我都幾抑鬱下㗎，即係個感覺就係、是，即係。即係唔係好開心嘅，咁跟住我啲朋友同我講咩咧？即係嚟探我啦。唉，你根本咧就太得啦，你翻咗工就冇事㗎啦。媽咪。咁於是我就要解釋我點解翻唔到工，又要再一次解釋。唉，唔使講啦，我幫你揾份工俾你。跟住呢度真係介紹工喎。咁我其實我係好嬲，覺得為難，我真係做唔到。但係我嘅朋友就覺得，喂。你真係得閒得滯啊嘛！如果幫你傾好曬，點解唔做啫？點解做唔到啫？你根本就唔想做。嗱，有啲人咁啦。咁有啲咧就係、是、咧就會過度咧就係、是、會做咩咧嚟探我散步。咁一般我哋好輕易講嘅兩樣嘢咧，都係我哋經常犯嘅。一係咧就 suggestion 教你，哎、你咁咪得咯。其實我真係唔使你教，即真係噶，即我唔係答案，我想要聽一下。咁但係我哋好容易咧，真係俾答案。另外一個咧，就唔係俾答案，從來加油，你得嘅。跟住我有一次，我上到我已經加咗油，真㗎。其實我已經係我已經 try my best， 但係我哋好容易加油，加把力，你一定得嘅。咁其實咧，聽落去咧，其實彷彿真係會敏感嘅。嗱，可以你覺得或者係諗你自己敏感啫，係會敏感嘅，就係、是、我已經好加油，我咪已經好努力咯。咁跟住咧，另外一啲咧就係、是、有啲好唔認識嘅咧，就會講咩咧？即係渣，即係有情緒病啲人咧都係比較渣嘅，即係因為咧抗逆力低啦，佢承受唔到壓力啦，咁都幾致命嘅。因為咧情緒病嘅人咧當單嘅時候真係自卑嘅，即係喺呢方面真係會自責嘅，自己好自卑。嚇、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你話屋企人見到，我覺得咧其實要 handle it with care。但係佢真係有咩咧？就係、是、用一個理由就嗱，你誒你有病啊！你快啲睇醫生，你一定死硬啦，因為一定唔會承認嘅。就反而真係從佢嗰個關心咧，通常如果抑鬱咧，瞓覺應該係有問題嘅。嚇、嗯，咁就所以咧就可以咧係真係 pick it 比較係輕鬆啲，即係話瞓覺咧，其實即係都好多人瞓覺睡眠有啲問題，可能睇下醫生攞啲休眠藥會好啲。咁呢個就好多人咧。反而覺得係好啲就唔使，唔係啊！你真係有事啊！你啲朋友真係好猛潮水，跟住仲更加猛。你即係話我咩啊？即係話我黐線啊！即係其實真係有呢種感覺。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係有一啲方法咧，用佢嗰個困擾個病徵咧係可以嘅。咁但係當然 我哋講緊私家醫生用幾多，但政府咧就慘啲，因為政府一定要承認嘅。咁我經驗係咁嘅，我就去轉去政府啦。咁我即係寫曬紙嘅，咁嗰陣時冇錢啊嘛，咁我就去用黃書。咁啊，咁個姑娘會做 intake 嘅，即係要按嚟 screen 你排咧，咁就係由一個月去到兩年嘅，即係睇你嘅嚴重。咁咧咩叫嚴重呢？就係、是、你有冇自殺。咁咧係一定係淨係得你有冇自殺嘅啫，同埋啊。咁我係咁我就去啦。個姑娘就話：點啊？你抑鬱？點你你點啊？我話都做乜嘢啊？睇到都定咗，佢定咗要兩年喎。我話咁啊都夾唔中。我話點啊？唔掂法啊！冇自殺先。我冇啊。佢話冇，都要年半喎。咁我話都有少少啦。話定係少少啊？有冇真係好 critical 啊？如果冇就八個月喎，我都有 critical 噶，我間唔中咧真係想跨出去噶。佢話咁啊，咁四個月啦。我話唔係啊，其實我咧琴日先想死。佢話一個月，咁我哋一個月睇咗啦。我想講咩咧？大部分人係唔識玩呢個遊戲，因為我係突然間有個 insight 啊。咦呢個姑娘咧，其實佢冇講任何嘢嘅，但係佢 suggest 緊你呢種狀態咧，就會排呢一個。我突然間發現咧。原來我講得嚴重，我就快啲。但我係即係我嗰時穩定咧，我再冇自殺嗰個問題嘅。我有情緒低落啊嗰啲咁啊，覺得好 emptiness 啊、meaningless 啊咁樣。咁但係我最後我係一個月睇到，咁我就所以嗰個感覺咧，我就話：但係如果你萬一屋企人你係冇經濟能力，咁你要去政府醫生嗰度咧，你係要食，咁就會難。咁我會建議嚇。如果可以，因為我喺度諗咧，嚟第幾人係咪都比較中產咧？唔知，因為周老師啲 fans 啊嘛，咁咧就係咁。如果可以咧，如果可以咧，如果真係你屋企人或者你好好嘅朋友，如果你有能力咧，我真係覺得咧，同我哋私家醫院咧教好藥，先至轉去政府醫院。因為政府咧，基本上教育咧係好大嘅錯誤咧，定係往往咧係食錯，可以係食錯好耐嘅藥都唔知，係唔可以對症下藥。所以我會建議教咗藥，如果能力有一啲嚇，去私家醫生嗰度教咗藥，因為佢真係會聽佢煙癖係九個字，即係私家醫院。係啊，你政府醫院咧就係有個護士，就係嗰個護士同我煙癖啫。咁之後仲有而家精神科係冇乜醫生肯做，所以我後來睇咧，我話我就嚟去投訴啦。就係、是、我上次就睇一個家庭醫生十個禮拜嘅 training， 佢對我一啲都唔關心，一啲都冇興趣，因為佢 training 啫嘛。跟住再對上一次咧，就係 houseman， 即係 specialty 咧，就係一年佢對我一啲興趣都冇，我減藥講乜嘢都唔聽，因為只不過係諗住完成之後就走。咁我個主要醫生咧，即係主診嗰個咧，佢太忙。咁咧，政府咧就夾，就係你會每一次咧。我會睇唔同嘅醫生，除非你好似我咁，就同嗰個主診醫生講，你再俾我睇第二啲醫生咧，我唱衰你，我出嚟新聞嗰度同記者講。跟住我咧就從此之後，我都係比較多睇嗰個主診醫生，因為佢真係睇寫低嘛，咁寫低就睇醫生寫幾多啦，要佢得幾準啦，係咪？佢真係淨係睇，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大嘅成個制度咧。如果我哋問精神嘅係唔 sustain 到嘅。 OK， 好，我哋啱先係咪有朋友舉手？係 啦。 OK， 我哋做少少，因為太多可能都朋友問問題，我哋建議咧就每一位朋友早就問一個問題，當然可以分享啦，好唔好？我俾多啲機會同我朋友。 答咗個問題啦，其實我係想問如果屋企人有 depression， 其實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可以幫到佢哋，即係個心入邊佢哋去，譬如講嘅説話，你頭先講咗唔好話加油啊嗰啲，會唔會有其他嘅説話你可以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OK， 你等等先， 好， 問其他問題。啱先咪有問朋友舉手？ 先 係問啲舉 手嘅，唔係。 係啊，有位答。OK。 首先就多謝阿菲尼攞分享，我覺得非常之好分享啦。咁不過聽即係都幾多幾豐富 啊！前副局長， 前副局長啊！ 總之就即係好豐富嘅，咁覺得就好好啦。咁不過因為佢都講咗好多，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對令到我想聽嘅朋友可能深刻啲咧，你可唔可以講下？頭先其實有朋友都講過，即係話有冇啲嘢喺你自己個經歷裏邊咧，有啲嘢千祈就。如果你有抑鬱，抑鬱症嘅情侶朋友就千祈唔好咁同佢講，即係有咩嘢必 種嘅嘢，就千祈唔好咁樣講法。嗱，你頭先講一兩個例子嘅啫，我想你可以即係係啦，喺你印象裏邊邊啲係最緊要嘅話咧，呢個啦。第二咧就係、是，如果啲家人要家人或者朋友同你做講啲咩或者做啲咩係最 work 嘅，嚇、啊，即係呢個兩個啦。第三咧就係、是、好唔好意思啊，問得太多了。第三咧就話咧，其實喺你經歷之後咧，你能唔能夠講得到咧話？可能嗰個而家個人嘅狀態仲未係嘅，不過咧，如果做咗一啲嘢令到可以嘅話，就可以避免咗。但唔知有冇呢樣嘢嘅嚇，即係話係可以避免嘅嚇，可以避免到嘅。我唔知係咪，如果你覺得冇咧，唔緊要嘅。咁就同埋你頭先之前咧，再講一個重點啦。最緊要咧，早發現嗱，早發現咧，因為我諗在座我唔知啦，即係有幾多人有類似嘅經驗啊，但係點？點為之叫早發現呢？因為我哋唔知啲咩咁啊，有時係咁，所以早發現啊，你頭先講咗一個例子嘅，就係、是、失眠。你講咗呢個例子嘅，除咗失眠呢個例子之外咧，有冇其他嘢係嗰個徵兆都係令到我哋要及早警惕嘅咧？唔好意思啊，唔該。 我俾你答之前，我都我補充少少啊，阿邱成武師兄嘅。啊！佢係我哋中大嘅師兄，一啲經驗啊。其實我過去呢兩三年咧，我喺中大咧都會做一啲學生輔導嘅工作。我哋會見一啲問題嘅學生嘅。通常我哋點樣知道嗰啲學生有問題咧？就係佢嘅 GPA 已經係低過 1.5， 即係再唔見佢咧就會踢出校嘅。咁其實咧，我會見到呢啲學生嘅時候咧，其實我會發現咧，其實係有問題嘅學生咧，其實相當大部分咧，其實都係有抑鬱症。然後咧，佢哋好多時候咧，佢即係啱先阿維芬講嘅就係、是，其實好多我發覺好多年青人佢有呢個症狀嘅時候咧，其實佢自己唔係好願意同人講嘅。可能我哋已經係第一個知嘅啦。即是話佢唔會翻屋企，唔會同父母講。如果佢住宿舍咧，直情係會同屋企人咧，係會好 detach 嘅。又就啱先你所講嘅，佢哋會失眠啦，即係所有嘅症狀會出咗嚟。但係佢哋會好 reluctant， 好抗拒咧去接受呢樣。而我話咗接住你嘅問題就係我自己做咗兩三年輔導之後咧，其實我自己都係好唔想再做呢個工作嘅。因為我自己咧，每一次咧都係好無力嘅。我的確好都 share 緊呢個 puzzle 就係我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即係除咗建議佢，其實好負責任嘅。即係你即係我哋中大學有啲學生輔導啊嘛。跟住好似我可以最多嘅就係見學生輔導嗰啲人啦，或者係去見醫生啦咁樣。其實你發覺我都唔係好知道可以再有啲咩我係具體可以幫到佢嘅。咁呢個係一個幾，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係經常會有呢種咁樣嘅無力嘅狀態。咁所以 ，anyway， 我想輸人翻我的經驗就係其實係其實真係我唔知道在座可能今晚嚟，可能好多朋友其實可能你身邊嘅朋友或者都會有面對呢個情況，或者等陣我可以都分享一下你哋嘅經驗，因為我都係好需要大家多啲嘅 understanding。 試 下 答啦，咁哪些是一定不要做，就是呢當大家因為呢如果譬如大家未發現的時候，或者你已經懷疑的時候呢，跟住你就嗌交，跟住就指出一定不要做，你牽線的，你看看你即是因為會的嘛，你指即你已經忍了很久，或者已經留意到有些不妥，那你開始去嗌交全格呢，就是你根本就有情緒病，你根本就有問題，那這個呢會崩潰啦，你真的很難接受，應該以一個心靈的，我現在真的很關心，我想是很 genuine 的 care and concern， 即是要這樣啦，這個不要這樣說啦。另一個呢就是我剛才說啦，就是覺得這麼窄，另一些呢就要什麼呢，就是因為病人就我自己呢很想斷藥的，因為我由2015年吃呢，那開始說吃9個月就行嘛，但是後來我轉了去政府醫院就 relapse 嘛，然後又再吃，因為 relapse 就會吃更久的，就會吃更重的，那我現在都斷不到，那我都很想斷，但是有些人就會這樣說的，有些就是過來人，有些就是不明白的，好像這麼窄吃這麼久都不行的，因為每一個人都身體不同的，即每一個人即藥呢，即基本上有些人就會覺得 OK 的，我很想即好 會 endorse 咗，就係我食藥可能係我嘅生活一部分。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咧，我唔中意食藥嘅，係因為我唔舒服。咁但係譬如話你咁耐咧，即係點解咁耐你仲係咁啊？但係我會明白，因為點解咧？屋企人咧有陣時如果係好嚴重，去到做唔到嘢，即係舉例就係做唔到嘢，或者成個人好，即係有種你覺得好motivational 啊，即係冇動力啊，好慵懶啊，瞓啊。咁屋企人咧係會有微言嘅，或者當唔理解嘅時候咧，就會催促佢啊。如果尤其有經濟嘅 issue， 所以我就話咧，就要揾工啦。啊，你揾下工係做乜嘢啦？咁譬如呢啲咧，就會係會引起嗌交嘅，跟住就會引起就係你唔明白我，係嘛？咁但係屋企人又覺得，咁你想我點咧？嚇、啊，即有呢啲嘢。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係話，如果喺職業嗰度咧。即係如果你可以係咪可以體諒多啲？但我知道唔容易，因為如果尤其屋企，譬如我自己有一個朋友係點咧？佢爸爸媽媽好老年老先生佢，即年紀好大，咁佢就係讀社工。咁佢讀社工咧，佢就諗住讀埋 master， 即跟住先至揾嘢做。但係 master 嗰年就有病，係一發即安息啦，我哋叫一安息咧係幾嚴重嘅。好啦，咁但係因為屋企咧係冇錢嘅。即係住公屋啦，爸爸媽媽年紀大啦，咁就等佢啊，即係一粒仔咧等佢做嘢。但係於是佢病咗之後，佢更加內疚啊嘛，更加心急啊。咁但係佢係冇能力睇私家醫生，於是佢咧就睇政府醫生。咁啲藥係好重嘅，食到好温。咁佢越心急想好咧，其實就越唔好。咁跟住咧面對父母咧就越內疚。咁佢父母咧因為唔識嘛，年紀大就話：依家仔。你幾時好翻啊？哎呀，仔你幾時做嘢？咁呢種咁樣嘅，我哋叫做呢種咁嘅 atmosphere 咧，就好大嘅 tension， 好大嘅壓力。咁呢種咧，但係咧，我如果你問我，如果係因為經濟同埋房屋咧，其實係解決唔到嘅。以前殖民地嘅時候好啲嘅，就因為咧，如果有精神病證明係啲比較重性咧，同埋呢個嘅如果係家暴咧，其實係可以攞恩恤洗字嘅。即公屋，跟住你可以攞一人嘅公屋啊，因為或者長期病。咁但係而家咧，基本上咧，好多社工咧，唔知點解又幫政府去推開呢啲需要。因為我有幾個朋友係醫生寫咗，但係個醫務社工唔俾佢，因為幫政府去做公嗰、那個 gap。 係啦，咁呢個係好不幸，我覺得好不幸，因為我就睇到咧，如果你係重症嘅精神病或者幾嚴重抑鬱咧，如果有個靜啲嘅空間，即抽離嗰個會令到佢觸發佢咧有壓力嘅嘢咧，其實佢康復得好啲嘅。但係因為不幸香港咧，就係我哋嗰個房屋同埋經濟咧係好大嘅 issue。如果係呢個嚇，如果呢個就冇乜出路嘅。咁但係如果你係普普通通好幸運，經濟上可以嘅咧，我都會覺得咧，其實就會鬆啲嘅，即係起碼喺私家嗰度啊，甚至俾錢去睇輔導啊。因為香港就唔普及，輔導就好貴。大家都知道，即如果你政府醫就排兩年嘛，係咪？即除非我又係扮到自己，即連我老豆死佢都係排兩年咯，咁你就俾私家嚇，即你要買咯嚇咁樣。咁邊啲可以幫到手咧？我諗嗱，其實咧多多少少咧，就唔係有病咧，跟住先至可以解決嘅，就係咧喺未病嘅時候咧，其實屋企人嘅關係，其實翻到去咧好多嘅精神病、抑鬱症啊、情緒咧，其實係人與人相處嘅問題。是一些家庭的因素，所以呢如果要防范的呢，其實是在未定之前的家庭關係。但這個我知道好像等於沒有說，但這個是事實的。因為當你關係呢不是那麼親密或者差呢，有病的時候要去接納呢，其實難很多。但是當如果你之前關係好有愛呢，你容易很多，你都肯陪伴，你肯接納。但如果關係不好呢，我聽過很多朋友的家人說他是扮嘢扮傻、扮痴線係真嘅，因為關係唔好啊。但係佢係咁噶啦，佢呢啲人即係咁呢個，我覺得其實好 hurt 噶，即係覺得佢扮病好 hurt 啦。咁但係呢啲原因咧，唔係即係非一日之寒。咁呢個咧係家庭關係。咁另一個咧，除咗家庭關係咧，就係嗰個人咧，佢嗰個嘅支柱啊。我咧就幸運咧，我好多朋友，好多朋友好食，我有信仰，我有教會。我屋企人好錫我，係咪？咁所以呢啲支柱就係當我有病嘅時候咧，我咧就仲有呢啲支柱。有啲人咧會願意去包容我，但係我發現咧其實都幾多 一啲精神病或者係情緒病咧，其實可能深刻嘅某啲原因，佢啲支柱冧咗，佢啲冧咗。咁於是佢當佢真係有一啲嘅情緒嘅鬱結咧，佢都唔係好能夠揾到人去講嘅。咁亦都咧，同埋我哋而家將會好容易簡化咧，譬如尤其學生。就係佢好唔開心，已經出現情緒嘅問題咧，我哋好容易就話係壓力啫，即真係嘅讀書壓力啫，考試啫過咗就冇嘢，但其實唔係嘅，係 more than that 噶嘛。咁於是佢自己都信嘅，因為屋企人不斷同佢講嘛，你考試係咁，讀書係咁噶啦，個個都係咁大壓力噶啦，嚇你睇開啲啦，我對你冇要求喎、啊，其實你肥佬都得噶喎，但你知道佢壓力噶嘛，即真係你知道其實佢嗰個假噶嘛。即真嘅，其實你唔好以為你咁樣講，咁但係其實就係話，即基本上我哋好容易就將呢啲年青人各方面嘅困境咧，好容易睇落去就話，唉、哎，讀書大壓力係咁噶啦，其實唔係嚇。咁、啊、其實咧，有啲人咧就係、是、佢性格有關，我都講佢有孤僻啲嘢，或者佢啲支柱咧唔係好穩陣嘅，已經冧咗嘅。咁所以學生咧，其實最你能夠睇到嘅先頭係咩咧？就係、是、開始咧功課遲交。啲表現開始差，即係除非佢一直一開始就咁差啦，但一般都唔係啦。佢開始你覺得咦點解咁甩流啊？啊催極咧，佢應承啊，最後唔係好做到啊。嗰度其實已經開始，如果能夠及時去關心啊，佢唔係去到咧，即係通常係被轉介啊，或者如果唔係就要踢出校啊，而係開始覺得佢有啲嘢，佢亦都有啲悶悶不樂，比較多走堂。咁呢啲咧，即係其實已經開始係有啲嘢嘅。咁當然唔係一開始。就會講曬俾你聽，有啲佢自己都唔好知嘅。咁但係另一個咧，我亦都覺得香港比較難做嘅，就係、是、咩？我都有檢討自己嘅，就係、是、我個經驗係咩咧？就係、是、我話我讀社工嘅時候咧，我有個朋友，佢係精神分裂嘅。咁佢已經好翻咗十年嘅啦，即係停咗藥。咁佢入去讀社工，咁一直都冇嘢嘅，我都唔知嘅。咁佢到做實習咧，我哋好大壓力，咁佢就 relapse 啦。咁大概咧就係、是、每一晚三點鐘打電話俾我，因為佢失眠啊，同埋佢冇人可以聽佢講。咁當時唯一咧，嗱我係永遠係啲咩人咧？我係佢係我其中一個朋友，即係我有好多朋友，而我係佢唯一嘅朋友。你明唔明嗰種？咁所以咧，但係我咧負荷唔到啊，因為嗰時我都做緊實習嘅。咁佢又每一晚咁同埋幾次，因為佢已經病咗好耐，即係喺十年前咧。佢已經係病咗十年，即係佢年紀比較大嘅我同學。咁屋企人咧已經覺得進進出出咧，其實屋企人已經好攰。咁於是佢病嘅時候咧，係我送佢入青山醫院嘅，係得我去探佢啫。咁於是者我咧就做咗佢一 year one 實習，佢已經 relapse 啦。咁佢好辛苦捱下 year two， 但係都過唔到嘅咁樣。咁我已經做嘢嘛，即係我已經係不斷出嚟做嘢。佢都每一日咧，我做外展嘅，翻到去 office， 我一定有二十個電話。即係留言，即係我公司客一定有二十個。咁我自問我幾願意去同行嘅，就發現我唔得啦。即係我真係諗開。當時我做外展，我一啲好工作狂咧，咁我會覆啦，即係夜晚啦咁。咁咪直至到咧，我真係頂唔順，我話佢你冇三點啊，你即係六七點咯，因為我真係瞓唔到啊咁樣。咁就一咁我嗱佢有冇內疚噶嘛？即係嗱真嘅，即係嗰時我都唔識嘅，即係我都因為我真係好辛苦。咁但係佢一個月冇揾我，但係咧我翻到佢屋企人已經嚟，就係跳樓。咁我好耐到我都好耐先走到出嚟，因為一定會話咧係咪我冇聽佢嗰個電話，係咪因為我覆少咗一個，係咪因為我慘咗一次？咁但係最後我自己即係我自己都要走翻出嚟，我就覺得也許無論我做極咧，都可能未必會夠。我唔知道啊，即係我最後我唔再剔呢個包袱啊，因為我孭咗好耐，我好難過不斷去睇佢哋，即係佢喺多年成長啦，不斷睇，係好難過。咁後來咧，我就比較會識得處理咧，就我唔再一個人孭，就我唔知點解咧，我好容易吸引到咧有精神病嘅人嚟同我做朋友嘅。然之後咪有啲氣質，我都係黐線咧。即係可能，即係好容易，即係幾容易吸引到咧。就係、是、最後會同我講，咁我秘密俾你聽啦。我咩人？其實咧，我係有精神分裂。其實我係 depression。即係我次次都話，哇，大佬，即係經常咁樣。咁我咧，而家我就如果發現咧，我係盡量咧，真係睇第二啲嘅 resources 嚇，我就因為之前我唔識，我讀緊社工嗰時候，我一個人孭嚇。咁我話，跟住我話香港點樣難呢，就係、是、其實都需要一個幾有耐性、好明白、比較長期嘅同行。而嗰種同行呢，因為會信嘅，會 up and down 嘅。咁你嗰種明白，你唔明白你就唔好話自己明啦。咁但係咧，你就可以講，即係意思就係話，即係頭先講話唔講加油咁講咩咧？因為通常個信咧就覺得佢我好 down 嘅，即係通常都係我好抑鬱啊。咁如果你可以嘅，咪問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嚇？有冇啲知唔知有冇啲咩原因令你抑鬱啊？定係點啊？即係其實想去 articulate 想去傾啊，但係唔係要答案啊？咁、啊、我但係呢個咧，其實呢個係要時間要付出嘅、啊、即係所謂講嘅同行咧，唔係冇成本嘅、 啊。我都分享兩個經驗，我都好有感受。第一個就是關於空間的， 我有個學生亦是很優秀的學生，他畢業之後呢就去了黃、油麻地租那些劏房住，後來他就跟我說其實住劏房是會令他有抑鬱症，而他事實後來是真的有抑鬱症，就因為個即是我心說其實香港現在其實 很令人唏噓的，就是說其實住劏房不僅僅是個空間的問題，是你一個即人就是需要那些空間去唞氣，而你係啦，你個唞氣唞不到，或者佢話佢係好唔想翻嗰一百尺空間，因為你翻到去咧，你喐都喐唔到，但你離開一個空間，你又唔知去邊喎香港，所以真係好悲哀嘅嚇。呢、這個第一個，所以我呢個係其實真係一個社會問題。第二個你講嗰、那個即我哋講同行咧，即係真係講就容易，做真係好困難。我亦都有類似嘅經驗，就係、是、即係亦都係我啲學生嚟，即係好信任我嘅咁樣嚇。咁佢亦都係有呢個情況。咁佢會當佢最單嘅時候咧，佢就會打電話俾我，佢就會話周生，我好想自殺啊！佢話我話俾你知，其實呢個係好大嘅心理上面對我講係好大嘅 burden， 即係你。佢係好，我知道佢好無助，我自己又好無助，我真係唔識點幫佢。然後你又唔能夠，即係你正如即係有俾翻啱先講，其實你唔能夠24小時按 call 去即係通常佢好無助嘅咧，往往都唔係啲正常嘅時間。所以我諗其實呢個其實點樣，即係去我諗其實香港係即係一方面理解嗰個病人。另一方面就是我哋對於佢，即係大家其實即係身邊嘅朋友，成個社會其實有冇好啲嘅support或者支援，甚至包括啲即係家庭嘅支援，即係對病人嘅家庭嘅支援咧，我自己覺得都係好需要，因為其實我哋都好多時候都即係嗰個壓力都係會好大，即係如果你長期處於即係你有朋友有屋企人，啱先嗰位朋友問咗個問題咧，其實心理上邊係好大負擔，因為你唔知道嗰個炸彈幾時會爆嚇。我哋有冇其他問題？ 我答埋佢一條，係咪可以放飯啦？我唔覺得可以嘅，我只係覺得咧你永遠唔知道你幾時，即係呢啲情緒咪幾時揾上嚟，你永遠唔知道你幾時會成為弱勢，所以我覺得係咪有一啲招數我哋好醒可以預備嘅預防咧？我就唔覺得嘅，不過係有啲人個 tendency 大啲係真嘅。即係喺性格上啊、家庭成長背景啊，或者屋企嗰啲遺傳，會有個大啲，但係要 level low。咁所以有時我就覺得，點解我覺得咁重視？如果我哋多啲講，我哋嘅教育咧，精神健康教育係普及，人人咧係敏感啲、意識多啲咧，咁就會反而會早啲，係咪？即係早啲會知啊。咁但係而家我哋咧，其實唔係嘅，真係唔容易嘅嚇。而且好多屋企人咧都唔可以怪屋企人，因為佢真係唔識點處理嚇，同埋對佢嚟講咧。其實如果有啲重性嘅一啲仔女或者係伴侶，係一個好大嘅委身嚟㗎，即係你話同佢同行係一個 commitment， 你嗰個接納其實好大，咁所以我就覺得我唔覺得可以嘅。不過如果個社會越多關懷越認識，或者一啲嘅我哋知道啲外在因素去出界嘅可以解決嘅就可以減輕咯，但係好難啦，係咪房屋、finance 呢兩個同 relationship 嗰啲咧，其實如果我哋多啲嘅輔導或者我哋敏感啲。普及啲，覺得喂揾人傾下，其實都 OK 啊，唔使自己屈啦。但我哋都唔係噶嘛， 即就算婚姻有問題，很多都是去到爆的嘛，啊，但是我們不夠普及，不夠開放，即是我。 嗯。OK，有沒有其他朋友有問題？好， 我短短地問。 介 紹下 自己， 我是 Walter。咁咧，我頭先聽咗都好多謝分享啦，亦都聽到唔少我哋可以知道要點樣去做嘅嘢。但係反而因為我係好中意故事嘅人嚟嘅，好中意聽故事。我想聽下你可能啲朋友或者你屋企人有冇一啲片段係令到你覺得哇好窩心喎，即係做過啲乜嘢，真係講過啲咩説話，令到你哇正喎。當然頭先都講咗好多唔好做嘅嘢，但係佢哋做咗啲咩會令到你覺得好舒服、好正，亦都感覺會好啲咧？啲咩片段係咁咧？咁樣， thank you， 肯定 discount。 咩啊？ 尷尬， 你個尷尬就係我嘅精神科醫生問我係咁抑鬱，我係有啲錢令我好抑鬱，咁我收你三分一，我即刻好翻咗好多，而且覺得好愛我、關心我。呢個咁我屋企啦，屋企會做啲咩咧？就係譬如話我因為我會有一種特，我會自我有要求嘅，即係咩意思咧？就係覺得我已經冇翻工。咁係咁意咧，我都要清潔啊間屋，或者係買餸煮飯嘅。雖然我其實唔中意啊，我唔 enjoy 嘅，但我做到啊，即係我能力做到嘅。咁但係有時我真係唔得。咁我先生係完全冇嘢嘅，即係冇話嗰啲咧扮嘢喎。哦，跟住唔緊要啦，唔緊要，佢冇嗰啲嘅嚇。即係佢都幾醒目，見咧我瞓咗，我通常如果煮唔到，我通常就係唔係好掂嘅，就一定喺間房嘅瞓咗或者企咗喺 sofa 嘅。咁佢翻嚟，佢一忙咧，佢就即刻知咧，就係話：喂，咁你出去食飯啊？其實我真係好想出去食飯。咁我冇咁內疚，即係如果唔係我會有一種咧，我真係會 feel guilt 嘅。唔好意思，我冇煮啊，冇咩嚇。咁佢哋完全覺得咧冇嘢，好自然，好接納呢個啦嚇。我好感激嘅嚇，即係冇去覺得，因為我自己其實已經不斷鬧自己啊嘛，我已經不斷鬧噶啦。其實咧喺屋企人鬧之前、怪之前，我已經怪曬自己噶啦，但我就係做唔到嘛。咁但係當屋企人咧當若無其事，我係好感激嘅，好感動嘅嚇。咁亦都會生出一啲希望嘅，就覺得屋企人對我咁好，其實我自己即其實同自己講加油就得啦嚇。即我就會同自己講話我都要即我要俾心機啊。即我會嘅，我就會咁啦呢個啦。咁另外一啲就譬如話知道我病，譬如我朋友，咁呢啲係有啲 occasion 啦。就我好中意旅行嘅。極度喜歡旅行的，我記得呢我乳癌之後，因為要驗住個癌指數嘛，上兩個月呢我再去驗呢，就懷疑我的肝同埋個肺呢可能有腫瘤嘛，咁佢照個 CAT CT 啦，咁都係有腫瘤嘅。咁之後就見醫生啦，醫生話：哇，你有啲腫瘤啊，你諗住點啊？我咁梗係去旅行啦。佢唔係，應該係佢照咗醫咗先。咁我呢就係好喜歡旅行，咁但係其實我係中意啫，但係其實我冇動力去計劃，即係講嘅咋。咁但係有朋友就好窩心咯，就知道我咧根本成日屈咗喺屋企咧，佢就幫我敲咧啲好平嘅機票，跟住之後就兩個第一次人生就係760蚊可以去日本嘅機票。咁我真係好窩心，我覺得好多謝佢。咁佢嗰啲佢安排嘅嘢就好有限嘅，即係意思就係佢好知道我嘅狀態啊，即係知道我麻麻地嘅，即係因為有陣時抑鬱情緒病令到我 physical 咧都弱㗎，即係因為我冇乜動力又唔肯做運動，咁個人都好似唔係好掂。咁佢變成佢安排我哋去日本8日，佢每一日得一個活動啫，仲係自然醒，我最中意㗎啦，即係瞓到幾點。咁我覺得好窩心，覺得好幸福，即係我就真係有心，即係出嚟嗰種幸福咯。好多謝我嘅朋友會咁樣咯。咁但係當然我知可遇不可求，即係係咪每一個身邊有一個咁窩心、咁明白嘅朋友或者係先生咁，我知道唔一定，但係我係有呢啲咁。 OK， 好。 唔好意思，我有少少嘢想追問一下。 OK， 好。 我叫做 Joy， 咁樣咧，因為咧之前做嘅都係同精神健康有關嘅嘢，咁其實咧見過啲， 我驚自己長命所以 搞。見過有啲病緊嘅user 啦，佢哋其中有樣嘢都幾介意嗰句説話，就屋企人問佢食咗藥未？係 啊， 係啊，呢個好明白。但係實際上咧，又真係的確有需要要問嘅喎，係啦，係真係要食，的確有需要要問，因為知道佢哋好多時自己私自停藥，停到某個位，其實你知道真係唔得嘅啦，係就要都送翻去入醫院。咁但係如果當我哋知道可能有人係咁樣嘅時候，呢句説話點樣 present 點樣問會好啲咧？ 可唔可以順便問？係啊，即係係啊，多謝啊。咁因為頭先咧講咗 case 就係嗰係嗰個病人咧已經話俾你聽，我係有問題。係 啊 係 係。 咁但係哈羅教授你屋企人，佢間唔中話俾你聽，其實我有問題，但係佢唔肯同你傾。 即是病人 不肯跟 家人傾啊？ 係啊，即是他但係冇睇醫生，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有事喎，咁咁樣咯，咁嘅狀態。 秘密救你。 多謝呢邊 係 咪？我叫 Celia， 我想請問，好多謝你嘅分享。我想請問你咁你對一啲未必懂得點樣同你溝通嘅朋友，咁你而家會點樣面對佢哋？佢哋係大部分咧，還是少部分？ 係咩？ 即係一啲可能係一啲好 perfect 嘅都係。咁你而家點樣面對佢哋？ 好 ，OK 曬。OK， 有冇多個問題？ 好笑，好笑。 我咧就係我叫 Yoni 啦。我屋企人有兩位都係有啲舒服症，即係 depression 嘅。不過因為我哋嗰個關係好好咧，咁我就係一個比較肯聽嘅，因為睇緊醫生啦，同埋咧都想做輔導嘅，都 OK 咁樣啦。我覺得最難的就是當他們感到無用感的時候，是最難令他們覺得自己我 OK 的，因為很很難的，我不懂得動這個。 你 為什麼？因為你說啊，不是，這樣我都見你做到這樣，他們又不聽，他們不聽，真的在整個灰度那裡否定一切，這個我覺得最難走得出來。另外咧，就你都提及過運動嘅，呢樣又係好難，好難。佢食咗好多原因嘛，哎呀，我又冇時間啊，我又放工翻嚟好攰啊，等等等等等咧。咁其實我想問下，點解佢有少少啫，喐到喐下少少都好。 OK， 好， 明白。你先回應先。 好誒，咁食藥嗰度咧，又係要一早建立嘅，即係其實好多嘢其實一早建立嘅，咁咧就係。用一種咧就係、是、因為我以前做 halfway house 啦，嚇咁嗰度就因為佢住 halfway house 咧，就個規則佢一定嚟揾我攞嘢食啦，咁嗰度佢就冇得走啦。咁但係一出邊咧，我後屘就同啲朋友講，我就會笑笑口嘅喺開心輕鬆嘅時間就話喂，咁食藥呢家嘢有陣時都真係有啲麻煩，有陣時會自己唔記得嘅喎，需唔需要幫手啊？其實可以一早建立嘅，跟住再建立。多一樣嘢就喂，如果我叫你食藥，你唔睬我同我反面咁點先啊？其實我係一早建立嘅，但係去到佢已經有個習慣性唔想食藥，但係佢唔想食藥咧，亦都要幫佢睇下嗰啲原因就係、是、個副作用真係好強，佢真係好唔舒服。咁呢度咧其實係可以去年高處咧就話啦，咁我哋同醫生再傾啦。但係好不幸就係政府醫生係冇得傾。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困局，即係你問我咧係困局，就係佢傾到幾想都好咧，但最後因為個醫生，因為一教藥咧佢就要睇得密啦，一睇得密醫生就 hesitate 啊，佢就好重嘅屈咯喎，係呢個問題啊。但如果佢肯教藥或者話減少少咧，其實一般咧就會食翻嘅。咁但呢啲又係要同佢年糕樹究竟咩事令到佢咁唔想食咯？咁同埋亦都咧真係會慢慢會慣嘅，所以就如果喺 before 佢慣曬好甩漏咧。我不喜歡吃呢，其實已經開始有少少粒要介入的，那如果我真的要跟醫生談的，我或者是現在好像精神病都有些社康護士啊、精神科護士啊，我覺得其實一早已經建立一些機制的，在他心情好的時候會說有些的，即因為很有趣，就算他發瘋你呢，如果之前已經有一些丟呢，他自己記得嘛，是補禁呢，是當他好狀態很差，你突然間要跟他立這些藥是不可能的，就是這個。那如果是運動呢，我是真的我由細到大咧，我冇上過體育堂。我每一次都是自己寫家長信，身體不適不宜上體育課。跟住咧，係從來咧，以前咧去到中四五咧，一定話自己 M 度。跟住 Miss 就話你個個禮拜都 M 嚟，我係啊，係啊，我身體真係好差。咁所以咧，我係真係好憎運動。咁但係真係需要。咁你做咩咧？係。不要用運動這個字就要壓出去先，其實是要用一步一步先。那我是怎樣做呢？就是我是很幸運，就是有朋友他不是叫我去做運動，他是探我，然後之後叫我送他去搭車即因為第一步呢要肯出門口，我那時候我出不到門口，即我不肯出，我死都不會出的，所以所有人都來探我的，那他叫我去跟他送他搭車啦。咁跟住之後咧，跟住我有件 O.T. 嘅， 即係去見 occupation therapist， 咁佢咧就係又係好明白，就係即係用一小步啫嚇，咁就要咁。咁另一個就係要陪伴嗱運動，即係如果你叫佢自己做咧，係一即係我真係會自己做嘅喎。每一次我都真係有人係真係要嚟到咧咁樣嚇，咁樣去做咯嚇。咁但係要接受咩咧？有陣時咧，我真係冇辦法到 commitment， 我做唔到。譬如話，我哋而家由逢星期一跑步嘅，我啲朋友住西貢，特登嚟陪我跑。但係有時我真係想推嘅，咁變成呢個都幾壓實，就係咩咧？即係朋友又知道我啲衰嘢嚇，佢話我唔勉強，我都係嚟啫，我即係嚟睇下你。咁你跑到咪跑咯，跑唔到咪罷咯嚇。咁即係要咁 understanding 啊嚇，咁樣咁我朋友就好醒目，就借啲嘢。嗱，佢呢啲咧又係即係要嗰啲朋友就係借啲椅令我走唔甩，係咩咧？我要嚟你屋企換衫，因為如果喺樓下等我，一定話你自己跑啦，我唔落嚟噶啦。即係我一定會咁嘅。但係佢話唔係，我想買啲嘢嚟屋企啊。咁即係要有呢啲咯嚇。咁我就有呢啲咁嘅不便，佢係花呢啲心思。所以係啦，可能你會覺得精神病成長人真係好麻煩，但係我想講係嚇，真係咁嘅嚇。咁保育嗰度我都係嘅，我係否定咧，直至呢本書咧爭啲出唔到嘅，因為嗰陣時啱啱 relapse 啦，只係爭我嗰本自序啫，但我寫唔到，我真係寫唔到，因為嗰陣時啱啱 relapse， 咁我都寫唔到咪唔好出咯。但其實人哋已經寫好曬爭我嗰篇自序，因為就會跟住咧就會同我執翻咧，我先生話喂唔係啊，都唔係完全冇用啊，我你都創立緊機構啦，嗰啲我根本就唔得。我根本一啲，我否定一切所做嘅嘢嚇咁樣。咁於是咧，我基本上我唔會再，即係我覺得如果我咧唔需要一定再呃佢啦。就係乜嘢咧會感動咧？你唔使再話佢有用，就係咧。其實咧，而家呢個狀態咧，你無論有冇用咧，你唔知道我真係好愛你。如果你離開咧，我真係好傷心。我就經常聽到我家姐，係啊，我先生會，即係佢，因為之前佢不斷同我坑咧，我一定 talk back 噶，一定覺得，誒、欸，我死咁樣做到啦，有咩咁巴閉啫？嚇、啊，咁佢跟住就開始就反而就去到一個咧，又嗌交，嗰樣做得唔好，嗰樣做得我啊，如果做得好，冇咁努力可以用落去啦，仲可以再做好啲啦，即係咁，即係唔坑噶，所有嘢咁滯，但係咧，總之我先生或者我家姐咧，佢冇啊，佢就會默默話，誒，你對我好重要嘅，即我又覺得我真係好似唔係幾好意思，即係如果係啊，即係愛啊，即係去到最後，其實真係講到底就係、是，我想話俾你知，你對我嚟講重要，係呢、這個就唔係再卡回以前。 好，你啲朋友真係好窩心。 係啊， 你香港都好稀有咯，我覺得好感動。啊，有冇其他朋友分享？呢邊有冇朋友？ 我是 Candy 我有一個反問題，如果身邊有即係知道佢係有問題嘅朋友啦，但係我自己有家庭，咁佢咧就將好多嘢會 apply 喺你身上，即係呢個係唔好嘅問題，即係。我會很忙啦，我有工作有家庭有事，但咧佢會得閒就成日打俾你啦，講嗰啲唔好嘢啦，apply 喺你身上啦，即係唔好意思，我點樣去拒絕或者有保持距離咧？ 例如， 因為 少少 apply 喺你身上係咩意思啊？ 佢譬如我翻緊工，成日打電話嚟。即係好滋擾我啦，嚇咁佢我夾冇聲，咁會變咗好多 miss call 咧，係啦，你 understand 係，咁譬如我夜晚黑翻到屋企又要，譬如要做家務啊咩，成日打電話嚟咧，會即係滋擾啊，即係好困擾我自己，即係我覺得哎好煩啊，即係咁，但我又唔可以用啲好。即係用啲怨氣嚟，即係同佢對應啦嚇。但係佢又係我朋友，係啦，即係係呢個好矛盾啊！對於我嚟講，係啊嚇，我好想即係呢個係反問題，但係係站喺一個我嘅身上，我應該點樣去處理 ？OK， 得到呢個問題咧， 即係咧，頭先你好似介紹咗試心嘅有幾本書，即係關於係咪關於抑鬱症？咁我想問咧，我即係我想攞書單啫。 O K， 我唔係抑鬱症，係俾啲書。 哦，咩啊？ 揾啲佢啊嘛。咦咦，介唔介意我插呢個問題？因為啱啱同佢嗰位好近嘅咁，咁其實我叫阿明啦，我喺度做嘢。咁我幾年前嘅時候係即係我冇睇醫生嘅，但係我相信。即係我自己提翻，我相信我嗰陣時係都有聲明啦，起碼我唔睇醫生就走得翻出嚟啦。咁我覺得係好小事啦，應該係啦。咁樣咁你話即係我啱啱聽到你話有啲朋友嘅支柱咧係好脆弱嘅，係啦。而我嘅支柱咧就壓力嘅來源，係啦。嗰個就係我母親，係啦。咁我媽媽咧咁啊令我嗰段時間壓力好大啦，然之後就開始有啲咁嘅問題啦。咁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樣就。點樣走出嚟咧？就係好自私咁樣就走翻出嚟啦。啊，既然所有嘢令我咁辛苦咯，咁我唔理所有嘢咪得咯。咁我就唔理阿媽啦，唔理我嘅工作啦，唔理我嘅當時嘅女朋友啦咁樣。咁最後就冇事啦，冇事啦，咁樣冇事啦。然之後咧就係近呢幾年嘅時間啦。咁我阿媽有聯絡嘅，但係唔會係好 close 嘅啦。咁之後就開始察覺到其實佢應該佢都會有少少。即係可能有抑鬱或者躁鬱咁樣啦，佢開始諗嘢越嚟越轉牛角尖啊，覺得成個世界對佢唔好啊咁樣，咁佢就會周一時咧，佢初頭咧將依樣嘢咧，即係好似啱啱嗰位朋友講咧，將嗰啲其實係啲負面嘅情緒啦，嗰啲負能量投射喺你投放喺你身上啊，即係我時不時我間唔中可能你明知你翻工嘅，我打你就令到你好唔開心，係啦，做一啲嘢講一啲嘢令到你好唔開心。然之後咧，佢就收線嘅啦。咁我係試過係咁就喺度翻工嘅啫。佢就打俾我，佢一打嚟，我心我冇人聽呢個電話，已經想吸佢線。咁最後吸過幾次咁，我都再聽咗佢。然之後咧，我成日就打柴㗎啦，成日就受到嗰啲負面嘅能量影響咧，成日就已經唔係好做到嘢㗎啦咁樣。咁但係問題係，即係好似你話齋，我唔可以叫佢去睇醫生。喂，你去睇醫生，你有病啊咁樣。咁依樣嘢我同家姐都困擾咗好耐嘅，真係因為我哋覺得可能唔知係我哋覺得啦，咁可能佢有問題啦，咁好想去幫佢嘅，但問題我家姐嗰邊好啲，我家姐嗰邊都有少少積極去想處理呢件事，而我係佢話喂，不如我哋一齊去，我唔想，因為我幾年前我有事嘅時候就係因為佢，咁我而家係係可以係點講咧？即係如果佢有問題，我可以好冷血咁唔理佢嘅。因為我要自私啲，我要為咗自己個生活着想，咁我可以唔理佢嘅。咁佢阿家姐就成日話，唔係你都要幫佢㗎咁樣，咁我真係幫唔到佢。咁但係其實呢個咁嘅 situation 嘅時候，我哋即係我家姐咁樣有咩可以做到咧？起碼即係我唔知道我做唔做到啦，但係起碼我家姐有咩可以做到咧？ 我聽多個問題。大家好，我叫 Samson， 咁咁我係可能其中一個 missing pieces， 我自己係讀輔導嘅，我掹車邊係做緊輔導嘅工作嘅，咁的確有啲即係我想帶出一啲頭先可能討論裡面都留咗嘅部分，可能即係 Kevin 有提到啦，其實中間你都覺得好似輔導一個好重要元素，譬如兩至接近七成嘅部分。 唔係淨係輔導，唔係七成係以外，即係 medical 食藥以外嘅，譬如做運動啦。你心態啊、輔導啊、 alternative 嗰啲 係， 都 嘗試甚至都分享少少。當然係鬱結就係、是、我自己頭先我講係又話輔導訓練啦。但係香港如果大家認識輔導呢樣嘢咧，就會好多時將輔導等同咗社工。但係社工教育本身咧，又牽涉好少部分嘅輔導嘅元素當中嘅。咁但係定調翻轉咧，即係做即係。讀輔導的人咧，又好難入到行做到輔導工作嘅，呢個係一個好本身係一個病態，係啦。咁甚至即係頭先講到嗰個精神病嘅嗰個傾向裏面，好多時都係講緊 medical model 啦。係 啊。 我諗在座冇乜幾多位認識 wellness model 啦，係講緊真係從嗰個人嗰個內在嘅心理嘅資源裏面做一啲嘅支持，甚至乎頭先阿周生講到啦，或者係頭先嗰個學生或者年青人。我嗰時都係已經有嗰啲 symptoms， 甚至我自己喺學校裏面工作啦，所以都接觸好多嘅年青人。好多時係講緊 前排可能更多做緊，因為翻學去到一個長嘅時間先至會開始人計日。但係而家嘅小朋友咧，佢就去到佢知道七日就要上課咧，佢六日第七日做翻翻去打個卡咁樣，跟住就會再翻學。呢啲係而家嘅呢個制度係照顧唔到嘅，甚至係講緊因為好多嗰個自殺個案而出現嗰個什麼衞生署搞嘅 Joyful School 嘅嗰個項目，都係一定係接觸唔到嘅，或者佢會想將嗰樣嘢所謂守門人啦，咁就係將嗰個工作俾咗老師。咁但係老師即使講緊係學校所有培養老師咧，本身佢嘅 training 又可能係非常之不足夠，或者好多係好多身邊朋友都講就係佢哋自己嘅生活力都好大啦，佢工作力都好大啦，其實係承載唔到嗰樣嘢嘅。咁係啦，咁但係我作為嗰個輔導嘅人，嗰個困境都係咧好多時就係我哋會知道好多時身邊有需要嘅人，可能佢哋會身邊嘅朋友去傾訴，但好似就係中間 miss 咗嗰個就係、是、有一啲專業 training 嘅人，但係佢冇個固定期或者冇人去認識到或接觸到，我都想即係當然可以從即係一個 policy 角度，我相信你因為喺呢個行業睇咁耐啦，亦都睇得出呢、這個即係缺陷，你會覺得點樣可以做得多啲，或者喺個制度上會有啲咩改善，係令到大家可能受惠多啲咧？即係我諗，甚至乎係講緊一啲由年紀小嘅小朋友，佢哋成長一個成長嘅過程裏面，嗰、那個學習嘅情緒嗰、那個教育都好似係好欠缺嘅。會唔會呢個都可以俾咗佢入手係或者係邊啲人可以再做多啲咧 ？OK， 我哋請阿 Fermi 你每一回應嘅問題入咗個總結。 好， 時間關 係。係啊，時間關係係喎，真係要講完幾啦，真係唔好意思。嗱咁往往咧。通常如果好似呢位朋友講咧，嗰種負擔咁大咧，就即係話嗰位嘅朋友咧，佢嘅 supporting level 一定係好窄。咁呢個首先佢窄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會揀人嚟信任嘅，即係唔容易啊，因為覺得我有病，我即係一咳到咁長，我唔會由同你講同佢講嘛，我同你講開嘛，係咪？我同你講開，梗係你會明我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要你又想保持呢個友誼，你其實你仍然關心佢，不過因為你負荷唔到，咁咧，我覺得兩樣嘢你要做嘅。咁第一咧，有冇辦法咧擴闊多少少一啲 common friend？ 咁呢個咧就係我先生咧試過，我先生喺中大咧，佢個同學社工同學咧，但係佢一畢業做咗三年社工就 on set， 就一直到而家，所以我覺得好可惜，係一個好好嘅社工，但就因為佢一直睇即係公家院，咁佢就。得我先生一個朋友啫，咁我先生其實都係真係又係三更半夜，佢係真係 short 到咧，我哋結婚嗰日咧，佢約我先生出去食早餐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咁，我先生話：你知唔知今日我啊同 Fermi 結婚啊？我係咯，食完早餐你先至去教我啫。咁第二日咧嚇，唔係即係真係即係佢即係佢分唔到嘛。咁我先生點做咧？佢做咗兩樣嘢嘅。第一咧，佢唔容易啊！不過佢幾刻意咧，就係、是、有啲舊同學聚會咧，同埋佢會咧同啲比較接納，因為唔係個個同學都接納㗎。有啲社工咧其實驚㗎，即係驚呢個人有情緒病。有啲人比較明白咧，佢同個別咧，即係當時佢哋做同學嗰時咧，大家都係一個 group 點，佢就講下個情況，咁啊隻啲耳咧係約出嚟嘅，咁就分散下，咁就佢咧就後屘一段時間咧，佢就成功地咧。不是只是打給我先生一個，就打給三個人，那其實是分薄了的，這個原因，但是真的要經營的。那第二呢就是但我先生就比較什麼的，真的會罵他的，即我要說呢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呢他又屈喎，即我想是真的他們那個 dynamic 呢就是三更半夜，還有他又很喜歡講電話，為什麼他日頭睡，那夜晚睡不到啦，他又要講通宵，但我先生要上班的，那所以我先生是會很直接地說呢，但你不用上班，你日頭瞓得多，但我也要上班，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講那麼久，但我一講五分鐘而已，但他會跟我講的，那他是捋的，但其實他是捋的，但我先生真的收線，那接著他捋了，他就會捋了呢，就說呢，那我先生就會有一點 penalty， 就說如果你再捋呢，那你下一次打你會有兩次不聽，那他就誤會的了，因為我誤會我就很準時收線，因為有時候有一點病，只有一點小孩子，即是我講嚴重 咁嗰個朋友係幾年啊做咩？即係不斷進出醫院嘅。但係我覺得好 sad 就係一個好嘅社工，其實佢病咗廿幾年，就係因為喺政府醫院，我覺得佢唔會老化。咁呢個咧，咁我覺得你要有呢兩個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其實都幾多少，我幾多少朋友嗰個情緒病或者精神病咧，係屋企關係造成嘅。屋企家庭係會傷害人嘅，家庭唔係一定有害。我同我家姐咧都係我媽媽對我哋好多傷害嘅。咁我一直咧就係、是、好大壓力，但係又內疚啊嘛，即係覺得又要我媽又好似年紀好似大啦，又好似好可憐啊，喺大陸咁多經歷。咁跟住我咧，但我又真係好憎佢，佢對我好多傷害。咁我點樣後屘剔咗一個行動就係咩咧？佢對我同我家姐咧就會成日發惡夢，見到我媽嘅，跟住失眠，好緊，即係真係對我哋嚟講係好痛苦。咁我咧就去參加一啲成長嘅十天日，即係有一種就係對自我了解啦。咁我一直咧就有一種覺得自己咧就心地唔好，我好想我媽死啊！即係真嘅，即係就做好似就做梁振英咁嘅，即係好似咁死。咁我就個修女，因為我係跟修女學，咁修女就執咗我出嚟，即係想了解我多啲。咁我就話我一直都，因為作為一個教徒咧，我又好內疚，嚇好憎我媽，我冇辦法原諒佢，嚇咁仲要講到愛佢更加冇可能。跟住我講完之後，個修女竟然話：喂，今日愛唔落啦，魔鬼嚟嘅喎！跟住我話啲修女嚇、啊，我一直都內疚。咁修女就講，佢話咧，其實我哋人咧。我哋都有自己軟弱的地方，你自己的生命你都保不到，你會拖垮的，都會幾次拖，所以我不會覺得你自私。那最後我就做了什麼呢？很勇敢跟我家姐說 cut off， 因為我媽呢是很煩擾的，十幾個電話每一次都是要錢啊、喊啊、這樣那樣啊，那我們就不再聽她電話。我家姐是真的好了很多，但是我冇辦法 cut off 嗰種咧對佢嗰啲照顧嘅，即係意思係入院我哋唔會嘅。但係咧，我哋以前咧係唔敢唔聽，係十幾個電話啊，佢嗰啲咧，嗰啲壓力啊，嗰啲怨恨啊，嗰啲嘢咧，咁我最後我 cut off 嘅，因為我哋唔掂啊。同埋咧，我哋當時我同我家姐諗，如果我哋兩個冧咧，我哋其他人，我啲兄弟姊妹，我啲弟兄妹咧，我哋真係唔掂，我媽係唔會照顧到佢嘅。咁我就 cut off， 但係佢有需要嘅時候咧。在事工上咧，我哋繼續做嘅。嗯、所以咁 cut off 咗咧，咁我媽可能唔知係咪即係估唔到我哋咁，我哋有咩？咁呢啲嘢咧，我就會 stop， 我會 stop 嘅。我話咧就一件話題，即係做朋友，但係你唔好用呢啲咧嚟令我難受。咁但係佢都會嚇，跟住我就學識咗一種，應該係咗哲學嗰種嘅修為，就係保持一種距離感。和他的負面情緒 remain certain distance， 不要上心，真的，但是這個要學的。但是他有些 task 有需要的那些，其實我仍然會應的，但我不再讓他用他的情緒來控制我，但是這個我就要克服，我只能夠這樣回應。 OK， 好，我們再一次給 個資源，咁就純粹係因為我做緊呢啲叫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嘅工作。咁其實每一區裡面都有佢嘅中心嘅控制機構做嘅。咁就我純粹分享一下，因為其實裡面係會有社工啦、精神康護士啦，嗰啲 medical 上面嘅工作，或者係即係會用 應你嗰陣工作。 咁其實當然社工裡面即係可能接受佢 counseling 嗰個嘅 training， 相對真係唔夠多嘅。咁但係一路做裡面就一路學。因為真的實踐裏面工作，我相信是可以聽到一些家庭或者是朋友的一些嘅答案，或者是俾到一些正確的支持大家。大家上網可以找到相關資料。好 嘅，係 咩話？我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ICCM。 最後當中唔知劉慧輝都同阿彪同阿頭先佢老公嗰陣啊預咗。 係咩？ 係啊。中大式噶啦，遇到佢啲鞋咁亂噶啦，你死心啦，唔好做啦。 哎呀，你哋真 係 唔夠老友啦，一早提佢。 我梗係一啲唔好講啲乜嘢啦嘛。OK， 咁我想分享咧就係、是、回應阿曾寶松啊，廿幾年前見過，廿幾年冇見。係、我教會咧就係、是、製造空間俾人，咁因為我哋逢禮拜六晚咧都搞咗個小組，開頭咧都諗住係。 接納啲即係喺荃灣區吸引到，或者繼續又再吸，又再繼續吸。咁但係慢慢咧，我哋收咗嗰批咧就係精神病患者。啊，咁當然佢哋有啲都因為吸毒吸咗幾廿年，都好難未吸過成個 mental， 即係 mental status。咁但係咧，我想回應就係我哋製造個空間，裏面有兩樣嘢㗎。第一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好多已經係精神病一個地步咧，屋企嘅人即係踢佢走嘅。我哋問佢屋企喺邊啦，其實佢哋都唔記得咗自己屋企喺邊。就我幫佢聽一個大窩口，咁一個大窩口我點忙幫佢揾咧？係揾唔到啊！咁我哋俾個家嘅空間俾佢，咁每個禮拜六晚咁我請佢食餐飯，好噶。我哋做啲嘢唔敢話好 professional， 雖然我係社工，都社工都唔係 professional， 坦白講。咁有人回應啦，你要頭，多謝啊。咁但係因為俾個空間食餐飯同佢傾個偈，咁啊又唔會即係我哋都禁，我哋禁止講話為你打氣，你得嘅呢啲廢話唔好講啊，大佬人，因為我唔上帝啊嘛。咁第一個空間，第二個空間咧就係、是、見，如果見到佢嗰日嗰個精神狀態係可以咧，其實而家我就叫埋傳道人，唔好咁好心幫佢哋執嘢，我哋俾個飯佢得㗎啦。食完之後咧，揸個麥佢哋一齊執台，一齊執好飯盒，一齊做清潔。雖然有個姐，即係教到好衰㗎嘛，請咗個姐由頭做到尾，成千隻拖地拖到佢趴喺度㗎嘛，唔需要俾啲嘢佢哋做。俾個空間佢嚟講啊，因為佢哋已經係要去攞綜援，有啲綜援根本唔夠。我哋都近來我識咗個朋友就係麥難民，咁就係佢話麥難民嘅地方，麥當勞夜晚瞓覺係好唔安全嘅，會俾人攤嘢嘅，咁所以就瞓街。咁但係咧，我見到佢哋咧就有個空間，所以我覺得如果屋企人有即係呢個嘅困擾嘅話咧，其實假如教會幫到佢，但我都更加呼籲，如果你教會有侍奉嘅話咧，同你傳道人傾傾，可唔可以製造空間俾啲人咯 ？Unnecessary 去做基督徒，我覺得唔緊要。重要就係教會係有能力俾到愛嘅。俾翻嚟。 最後一個總結。 我同意嘅就係話，其實社區上係有資源嘅。咁如果你想知全港十八區有咩咧，就陳曉雷嗰本《大人》咧係有一期咧。係講曬全香港十八區嘅精神服務，包括 ICCMW 啊，所有嘅服務嘅。咁我覺得係可以減輕嘅，即係如果佢有啲細藝啊、啲活動、有啲專業嘅人可以幫下手咧，其實你就佢嘅唯一嘅 supporter， 你可以 relief 一啲嘅嚇。咁我覺得應該要用嘅。咁頭先講輔導咧就嗱，咁因為社工我哋係 generic 噶嘛，即係話咩意思咧？就即係話我哋會講咧，我哋乜都識。所以咧就係我哋有 case work、group work、community work 原則上，咁所以咧就係點解啲人覺得要揾社工？咁但係事實上我哋嘅 training 係唔夠，即係我哋係咪好專咧？我哋通常入到個行業咧，跟住我哋慢慢去 develop 嗰個嘅專咯，譬如 mental health， 跟住佢開始識得去做 case manager 啊，開始去做認識精神健康。咁輔導咧，我覺得咧，如果要能夠得到認識同埋重視咧，其實你應該要做 advocacy 咧，就將你嘅輔導咧專業化。註冊，跟住咧就抨擊死工，因為輔導唔掂，其實係好渣嘅啦，真嘅。咁咧就需要你哋咁專嘅輔導，就好似呢個藥劑師抨擊醫生唔識藥劑，所以佢不斷 Apple 期要醫藥分家嘛。嗱，你呢度係唯一嘅一條路，就係將輔導專業化，抨擊死工兼顧唔到專業嘅輔導呢、這個識嘢出路。 OK， 係嘛 ？OK， 我哋今晚真係好，我諗係相當之難忘嘅一啲嘢啦。咁我諗我哋今日記得我哋嘅主題叫理解之必要。我諗即係情緒病或者抑鬱症喺香港其實係一個好普遍嘅現象。然後大家今晚嘅分享都見到，其實喺其中其實個個體係好脆弱嘅，唔單止係病者好脆弱，照顧或者身邊嘅朋友其實都係好脆弱的。所以我想其實理解或者將呢個問題拿出嚟傾，本身是應對的第一步，我哋冇話解決啊。所以今晚係對我嚟講，自己都是受益很多嘅，即、就、係、是、我自己都很多的困惑同埋唔知點樣面對即係抑鬱症身邊很多學生或者朋友的情況。咁在座可能很多朋友都有類似的處境啊。咁所以我哋再一次多謝維芬嚟到。希望你開心。 心。 好會啊！我係好正面 嘅。係啊，即係我諗我哋好少見一個啊，即係面對咁多嘅困難，但係即係你大笑姑婆，你叫做嚇，即係咁樂觀，然後帶俾我哋咁多嘅鼓勵同埋分享，我呢個係真係好感謝你嘅啊！ 多謝曬，多謝曬， 係啦，然後公義的顏色喺度啦，有朋友想想買嗰陣可以買啊，然後請佢簽名，好嘛 ？OK， 再一次多謝大家，